好啦，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啊！今日系2019年1月19号晚上嘅10点13分啊！今晚呢，除咗小弟神区之外呢，仲有租租屋都响树嘅。 系喺度喺度，慢咯慢咯。 系啦，继续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噶。咁啊，电话系热线呢全面开放㗎啦 ,81912047, 81912047, 依家可以拨打呢个电话，有130条线嘅。咁我哋呢就会喺一息间呢，我哋讲完嘢之后呢会接听各位益友嘅电话㗎啦。咁啊，记得各位益友要做足呢益者三友啊，就係乜嘢呢啊，租租屋。 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係啦，要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嘅。咁呢如果唔係我哋个台呢就执笠㗎啦。 仲有啊，而家四有啊。 喂，呢家你嗰个好似好细声喎，可唔可以大声啲啊你。 咩而家呢而 家呢。啊，你对咪啲下。 而家四有啦，唔係三有啦。 边四有啊， 有订阅啦。 有订阅係啦，咁你大家呢嗰个亦有记得啦，响呢一个嘅 YouTube 嗰次呢是点击呢个订阅，同埋呢记得喺手机嗰度按咗个响钟，当你响钟嘅时候呢就是、一定係会收得到呢我哋嗰个直播同埋重温嘅通知嘅。咁大家记得呢喺 YouTube 嗰度按订阅啦。我哋呢亦都係非常之开心咁样去宣布呢我哋嘅 YouTube 嘅订阅呢已经係超过咗16000位嘅益友啦。 哇，系咪要俾掌声， 俾掌声自己。啊，呢个梗系㗎啦，係咪先要俾啲掌声呢自己嘅。因为呢事实上啊，咁样嘅一个成绩呢都系真係可以话得来不易吓，即係呢呢一个都我哋系都经营咗一段时间。咁当然中途呢有好多嘅时间呢系冇去做呢一个 YouTube 嗰方面嘅宣传工作嘅。咁但係经过咗啦，你一见到啦，比如话我今日见到游学修呢佢都出咗个 post。咁就话 Facebook 呢基本上系打压嗰啲 page 呢系好紧要㗎啦。基本上你唔俾钱唔使玩㗎啦，呢个 Facebook 系。所以我咁坚持用嗰个个人嘅 Facebook 账号，点解呢？因为我唔想俾钱㗎嘛。因为你一俾钱呢系好似食鸦片烟咁㗎。无止境㗎。当你reach 唔到人啦，即係你出嗰啲嘅贴文你觸及唔到嗰啲读者，好啦你就即係气馁啦，係咪沮丧啦，好啦你畀第一次钱，好啦你接触返嗰啲人喎 ,ok, 到你就唔畀钱又係一个睇唔到，咁你嘅时候你係咪不停咁畀钱啦，变咗要咁你不停咁畀钱呢就好似吸鸦片烟咁啊，你明唔明啊，上一人嘅佢会。 嗰条数越嚟越大添啊。 係啦，咁你呢变咗呢係一个无底深潭嚟㗎。所以我点解咁坚持一样嘢，就係我哋用返呢一个嘅私人嘅账号嚟到去做呢一个嘅网台。都唔好讲网台啦，我哋得一个节目啫，屌。咁但係呢就我哋亦都呢係好感激各位嘅益友啦，就係、是、真係做足咗益者三友嘅，就係、是、有 like, 有 share, 有 comment 啦。Facebook 得三个功能嘅啫，就係、是、留言赞好同埋分享㗎嘛。咁我哋都係即係你话我厚住面皮又好咩都，但我因为要将嗰个嘅效率呢係最大化。你明唔明，你如果唔係呢你喂我哋唔需要喺度嚟扮晒嘢㗎喎。你知有啲人扮晒嘢又唔嗌人咁呢啲嘢，喂唔需要扮嘢喎， 扮清高啊， 唔需要扮清高啊，扮高清啊，我哋唔需要嘅，我哋咧就好低俗嘅，冇所谓嘅，系咪？喂，咁我你系要呢一样嘢嚟到去，即系将你嗰个嘅接触面去扩大嘛？呢个必然噶啦，你咪要你嗌下啲益友啦，要啦，系咪啊？嗱，所以我哋咧就冇所谓嘅呢啲嘢，我哋唔会有咩身段啊，唔会喺度摆架子啊，唔会玩呢啲嘢，唔好玩阶级，唔好玩蓝血，系嘛？就我哋最唔鍾意就係呢啲嘢㗎，搞階級係咪，我哋打成一片嘅同啲益友要，就唔係打交下 ok, 唔係唔啱就要打嗰隻打成一片啦、啊、所以呢、這個好緊要㗎係租租屋依家嗰個細聲都應該唔會啦，應該會大聲返咗㗎啦，因 為係仲係細聲 唔係依家 咩問題， 邊個話你細聲嘅一種係 剛才見到益友講而家應該冇， 依家应该冇噶啦，冇噶啦，因为我将你嗰、那个较大声咗噶啦，已经系冇事噶啦。咁所以咧就嗱呢个咧，你唔好以为我系可以调控嗰啲，唔好以为我哋好似有个背后个 panel 咁样，唔系噶。 我将我自己都听，我都听阿祖祖听大声咗噶，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就系、是、阿长毛嗰啲咧，梁国雄啊，就话我哋将佢教细声咗，我冇得将你教细声噶。如果我将你教细声咧，我系连阿陈兴王或者祖祖乌嗰个嘉宾主持咧，因为系佢系同一个嘅 source 系入去我哋嗰个电脑嗰度噶。即系同一个 source 就系个 Skype 啊嘛，我打俾你用 Skype 噶嘛，系咪？ 系。 咁我打俾你用 Skype， 我再博俾长毛都系用 Skype 噶嘛，所以就唔好话我哋夹硬将啲听众啊，或者将啲益友啊，或者将个别人士咧吓系教细声咗，呢、這个唔可行噶。 系 Skype 嘅问题嘅啫。 系啦，如果我要将你教细声咧，就连陈兴王都细声埋，或者你都细声埋，嗱、這、呢个必然嘅吓、啊。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进场音乐嗰啲冇所谓啦，系咪？即、就、系、是、我哋呢啲冇咁计较，系嘛？啊，呢啲嘥气嘅过场嘅。好啦，我哋依家咧先嚟一节嘅天气报告。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早晚咧有一两阵微雨。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气温显著下降。下周中后期咧天晴干燥啊。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18度，相对湿度86%。啊，咁我哋咧就系、是、电话热线咧，记得全面开放8191247啦吓。咁、啊、咧你即系见到依家啊，我见到游学修咁样，我都戥佢惨啊，系咪先？即系佢喺 Facebook 嗰度接触唔到人，但系唔紧要嘅，因为佢开咗个 Instagram 啊嘛，佢一条张图揽埋咗个几千个 like 噶啦，咁所以咧就系、是、所以好多人咪转移咗去嗰个新嘅平台咯。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是，当嗰个平台做起咗嘅时候，佢都系会收钱嘅。啊！呢、這个就系嗰个问题啦。咁但系啲人会识得自己去 migrate， 佢会自己移民噶啦。到时吓、啊， 我 觉得呢个唔 留守 Facebook 啊。 我哋都冇办法噶啦，因为我哋呢一个嘅你最主要系追求同益友嘅互动啊嘛，所以系 Facebook 先系嗰个交友平台。你 IG 唔系交友平台，嗰、那个睇嘢嘅啫嘛。YouTube 都唔系交友平台，但系佢一个好好嘅放短片嘅平台，所以我都希望啲益友咧系会。喺呢个 YouTube 嗰度咧，都订阅埋我哋嗰个嘅节目，就系咁解啦。啊，咁啊，即系今个礼拜咧都话题咧都相当之多啊吓。咁啊，即系睇睇先。嗱，依家咧为什么报数啊？阿 JoJo Wu， 我养 YouTube 507人睇紧， 系唔犀利。 Facebook 方面就564， 系、哎、好啦，啱啱过1000，起码都 一千。使唔使俾掌声啊？ 过咗1000先，唔系呢个咧门槛嚟噶，你1000人都过唔到，一执笠噶啦，会要你明唔明啊？嗱，依家起码两个平台， 而家都系告急啊， 都要告急，冇错啊，都要告急吓。咁、啊、话说咧，今晚咧我就将我哋嗰个节目咧 share 咗去北区啦、大埔啦同埋将军澳嘅。群组，咁如果你系啲街坊听紧我哋节目咧，都同你打声招呼下。 系新界东嘅街坊。 新界东，因为我净系识得加入咗呢三个，我连沙田都唔识加入吓，因为我都唔知系边个群组，所以唔紧要嘅。到时你慢慢教我啦吓。咁、啊、好啦，咁我哋今晚咧都即系话题都有翻咁上下咧，我哋依家快开始啊要。 有趣嘅话题。 都有趣嘅。今晚都好有趣㗎喇啊。咁话说呢，即係上个礼拜呀，咪有啲益友單话嚟，即係话问我哋即係依家有冇監察呢熱狗嘅。嗱，熱狗有移动啦。咪你要有佢有移动你先監察到㗎，佢平时嗰啲咁嘅垃圾节目你真係睇嚟都嘥眼力啦。咁、啊、话说最近有咩移动呢呢一、這个嘅熱血时报啊，即係熱血公民啦，屌90多个名呢啲咩组织，又话咩两台分家喺度呃人搵笨柒。即系嚟去去都系个堆人嚟嘅 ，OK？ 咁屌你老味，你嗰个咁嘅郑锦满又收公帑，走去做呢一个嘅议员助理，又同时间咧又走去呢个热血时报嗰度做节目，你呢个近民痴又系，咁你点样两台分家啫？吓、啊，你点样分家？你啲人咪讲大话吓？嗰阵时黄杨达，你记唔记得佢话啊？呢、這个热血时报同热血呢一个公民咧就分家噶啦， 两边噶嘛， 两边噶啦。熱血公民就鄭松泰嘅，熱血時報就佢汪洋嘅。喂，屌你老咩？你嗰啲人全部都系鄭松泰帮佢养嘅，点解？吓、啊？点解鄭錦滿系出呢一个鄭松泰嘅人工喺你汪洋达度做节目噶？点解呢个近文之系出佢呢一个嘅鄭松泰嘅人工，又喺你嗰度做节目？有冇申报噶呢啲？使唔使申报噶？吓、啊？ 真系唔该啦，讲埋啲咩分家，唉，真系收家。 咪一样 吓，咩、啊、你嗰啲人系高度重复嘅，咁点样分家咧？好啦，话主今日都唔系想讲呢样嘅，系做个水妈又系，啊又亦又好嘢，嗰、那个咁嘅咩啊 ，Christina Volta 嗰、那个、那个中文叫咩？同阿排郑松泰后边个名单， 张耀森， 张耀森又系，你又喺郑松泰嗰个知人工嘅。有知过人工啊， 8000蚊， 系啊，知八千蚊人工啊，跟住又喺呢个热血时报做节目啊，屌你咩高度重复嚟，益友都已经踢爆你啦，真系高度重复嘅呢啲人， 王少健都系啦， 王少健又系，系嘛，王少健个花名考你叫咩名？ 赖希健， 赖希健个名从何来？ 从何来唔系？唔系从呢一个百无禁忌。 就呢个百无禁忌呢、热血时报嘅节目啊，佢又目击佢嗰啲咁嘅狗友啊，佢嗰啲系 OK， 唔系益友，唔系猪友，系狗友佢啲。 系狗友， 因为佢哋热狗嘅朋友，所以叫狗友。佢啲狗友咧喺度望住嗰个智能手机，咁啊佢有一个虚拟嘅閪宝咧。咁我喺度又卒又奶嗱，所以咧佢个花名叫奶閪健啊，就咁嚟嘅啊。好啦，咁啊呢一个咧，最近呢一个黄杨达有咩异动咧？嗱、啊，我听下佢呢个宣传嘅声带先，好嘛？ 好 啊，我哋咧听佢勾乜勾先。 好啦，做晒四节啦，咁样咁啊，今日节目到呢度啦，咁样咁就嚟紧就好多年宵嘅产品会。 嗱，佢都依然咧系不改佢风格噶吓，大家头听到啦，OK， 好啦，继续啊， 一路宣传啦，咁我而家手头上有啲资料啦，咁但系咧就都最后要提一提大家就系、今个月月尾亦即系年宵期间咧，就系、Passion Plan 收费台咧好重要嘅一个时刻，就系、因为咧我哋开台至今半年啦，亦即系话一开始订购嘅订户咧，大部分咧就会喺呢一段时间咧就到期，咁样咧因为咧就并冇自动续期嘅功能嘅，咁样第一批嘅订阅，第一批嘅 subscribe， 咁样咧，所以咧就要依赖大家咧就去续订，咁样咧。就希望大家咧都會喺月尾度續訂啦，咁樣咁呢個咧就牽涉到我哋成個《月時報》嘅生死存亡嘅關係，咁就希望大家 哇好犀利啊！佢吹到你再聽多次， 牽涉到我哋成個《月時報》嘅生死存亡嘅關係，咁就涉到我哋成個《月時報》嘅生死存亡嘅關係，咁就希望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啦，咁样 ，OK， 我哋已经 plan 紧好多嘢，譬如好似头先呢一节讲嗰样嘢，我哋已经 plan 紧 recruit 更多嘅人手去投入成件事嘅成个创作嘅团队入边，咁所以咧就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OK， 好，咁我哋咧呢一集节目咧就到呢度。 系乜？听完啦，佢讲啲废话，哇，危急存亡，你热血时报又泼水啊，吓、啊， 生死存亡 啊！喂，有冇吹大啲啊，汪洋大佬？喂，原来咧，仲有一样嘢俾人踢爆喎。佢头先嗰段嘢，佢话佢嗰个 Passion Prime 咧，即系热血时报个收费台咧，嗰啲订户要续期嘅。 冇，之前买咗十年嗰啲咁点？ 之前买咗十年嗰啲，佢到底系俾咗十年嘅钱去买你半年嘅服务啊？定系佢系连续买十年咧？嗱，听呢一个嘅汪洋咧，佢刚才啊呢个节目佢嗰个口风咧。似乎佢话冇得续订咧，就即系话佢俾咗钱咧，其实系买你俾咗十年嘅钱去买佢半年嘅服务，只不过系你俾多咗钱咁解啫。你明唔明啊？ 即系冇得退钱啊！ 因为佢话冇得续订，嗱咩叫冇得续订咧？系咪先？喂，如果嗰啲人佢本身系买十年嘅，佢唔需要续订噶嘛？咁你话冇得续订，冇得续订嗰个意思到底你讲紧咩先？不嬲嗰啲人都唔会自动续订噶啦，因为佢俾钱你，然之后你就半年嘅服务，跟住佢要再俾噶嘛。咁呢个何来续订呢样嘢咧？嗱，佢要解释清楚嘅，佢同佢嗰啲咁嘅热狗嘅途中系咪啊？咩叫冇得续订先？系嘛？哇！原来俾十年嘅钱又系其实得半年嘅服务啊！嗱，呢啲友咧，我劝喻佢哋可以咧喺半年时间咧，你俾钱嘅半年时间之内咧，如果过咗冇捻计啦吓，你自己抌春袋啦。半年时间之内咯，如果你系经 PayPal 去付款嘅话，你系可以咧申请咧退款嘅，吓、啊、 系。 你可以申请退款嘅。咁你话呢一个人我订咗十年，我只不过系享用咗半年嘅服务啫。咁你又唔依唔满意，咁你可以退翻嗰九年半嘅钱嘅吓。你千祈唔好咁捻笨柒，虽然你就算好捻唔中意我无敌神驱都好吓。 不过佢哋摆咗十年都应该好捻笨柒。 即系你依家好捻笨柒，唔系噶，即系呢啲咧。就郭博士话啫，就人穷笨柒兼拗颈，咁冇所谓，你只要拗下颈，俾十年嘅钱佢，你依家后悔嚟一次噶，因为未到半年啊嘛，吓、啊，你未到半年就可以向 PayPal 嗰度申请呢、這、一个，你即刻去啦，要你屌你谂乜处理多两日过捻咗期咧，就俾唔到俾即系 refund 唔到俾你噶啦，退唔到钱噶啦，吓、啊，咁啊唔好咁捻笨柒啦，记得嗱一声去揿 request 啦 ，OK， 嗱你争我还争我啊，吓、啊。你退翻个九年半嘅钱啊！屌你老尾，真系好多钱啊！我都话系，屌你 皮几个好似， 冇咪七千几蚊啫吓，冇唔好吹大咗吓。咁、啊、但系咧都系钱嚟嘅吓，几千银都系钱嚟，尤其是依家挨年近晚系嘛，哇！即系咧要过呢个年关啦，咁所以咧你一中意退钱嘅话咧，向 Passion Prime 咧系可以申请咧退款嘅吓。啊即系因为佢话冇得续期咁啊，咩叫冇得自动续期啫？系咪先吓？咪、啊、有啲又话诶俾咗十年钱嘅，有啲又话俾咗一年钱嘅，咁嗰啲系咪有冇续期先？嗱、啊，你要讲噶喎，系咪啊？佢冇好清晰咁向啲诶狗只啊交代喎， 狗只 啊，系咪？你想回转为人类冇所谓，你申请退钱啦吓，唔使俾我噶。退翻俾你自己嘅，啊！屌你妈，你以为我喺度呃钱啊？你有冇砌啫？呢啲咁嘅卵样，不过冇所谓嘅，你争我啦，总之你都要去退钱噶啦，唔退你笨卵柒嘅啫。OK， 好啦，咁啊，即系关于呢一个嘅生死存亡之外咧，咁啊，即系我其实唔知佢咪呢个系关于嗰个加息周期啊，到咗咧就系好危急啦，咁啊要去扑水啦，咁唔知道，咁但系咧。就话说佢哋最近啊，呢个热血时报咧，其中一个节目咧，又推出了一个几搞笑嘅服务嘅、哦，咁系乜嘢咧？吓、啊， 我话嗰个真系无敌 啊！就系呢个热血时报叫做娱乐无穷嘅节目啊，就搞了一个叫做暴走邪恶宵夜团啊！咁我嗱佢话玩法系咩咧？即系玩你嘅办法，即系玩够你啊！玩够你嘅办法就咩咧？就话金主嗱呢啲啊，成日佢哋用语咯，系嘛？咩金主啫？喂，你听众啊，听众啦，金主，屌你老尾，金主啊，讲紧啊，俾几廿万你嗰啲叫金主啊嘛？一嚿水俾你嘅金主咩？屌你老尾，真系呢啲人系咪词汇贫乏咁靠惯啫？金咩主啊？俾一嚿水你叫金主啊？你冇咁撚 cheap 啊！熱血時報，屌你老尾真係。佢話金主只要貨以下金額，你唔知咩字啊？貨以下金額，咩貨以下金額？ 你得一句都唔知咩文字嘅。 有呢一個成語乜貨？佢即係呢個首先都唔係中文嚟㗎啦，貨金係咪啊？ 付款付出， 唔係囉，貨。屌你有冇上撚晒腦玩貨金真係貨屌你真係重新接受再教育啦因為你今日貨咗未呀嘛貨貨貨貨屌 六啊 貨唉好我繼續啊咁你金主只需货以下金额，然后将已付款截图 PMR8 通知我哋送货地点，我哋就会送宵夜去到你家楼下，去你楼下就要你落街拎， 系你自己落去拎， 自己落去拎啊！咁啊，话说佢有啲咩咧？杯面100，糖水300，烧麦200。鱼蛋有200，嗱，我哋睇下佢嗰、那个嗱佢嗰个图片啦。OK， 杯面咧就一杯，嗱，你唔好以为好大杯啊，嗱，就照睇个图咧， 就 合味道嗰只普通嘅 size 都唔系加大嗰只嚟噶，照睇图咋 ？OK， 因为佢都唔可以违反商品说明条例噶嘛。糖水咧，佢兜咧，你唔好以为俾一锅嚟啊，佢一只碗仔， OK， 七 仔嗰啲钉嗰啲添嘅 啫。咁啊，烧卖咧就一二三四五就五粒，就200蚊啊，两嚿水，即系咧围到几多钱？ 50蚊一粒啊！ 卖40蚊啫，你数错咗。啲算术有待改进啊！两嚿水五粒烧卖一粒啊，40蚊。咁啊，考埋你鱼蛋咧，两嚿水四粒，一粒几多钱啊？ 50。 系咁啊，啱啦。咁都只系相当之，即系谋取暴利喎。呢啲系算唔算咧？ 可能佢真系咁值钱咧。 嗱，唔系就点会咁值钱啊？镶金啊，金箔噶、啊，你个鱼蛋系。嗱，你话唔系喎，神區 佢话自制鱼蛋嘅话，自家制。 佢话、我哋包埋送货，会送到你楼下喎，唔系喺街铺买喎。嗱，我哋咁样根据，嗱，我参考一下其他嗰啲嘅服务啊。嗱，有一个叫做户户送嘅，你知唔知有咁样嘅 app 噶？ 系 有咁嘅网站啊。嗱，户户送啊，人哋啊送呢一个嘅送货服务都20蚊啫。 啊、最低消费80蚊啊嘛， 最低消费85蚊，咁啊送货20蚊即105蚊，喂你都收贵人哋一倍啦，个鱼蛋同烧卖系咪啊？糖水收贵3倍啦， 但系佢哋叫正餐嘅， 个杯面就屌你谂一嚿水啦，系咪啊？咁你点计啊？呢啲系大佬杯面，屌落楼下七仔有啦，使捻你送咩？ 佢仲有个。组合优惠 喎，有个 package 嘅，嗱杯面加鱼蛋加烧卖加糖水咧就500蚊，咁啊即系哇， 几钱啊？ 半价大佬五折啊，原先系加埋要3221要1000蚊啊，依家500蚊咋？ 32211000蚊， 啊八嚿水。唔系4321，3221 ，OK， 咁啊考下你啦，几多折啊？ 哇，呢个好难 啊！啊，系6.25折啊，即系佢5/8啊嘛吓，咁啊金主点食物咧就1000蚊。喂，咁呢个点咩食物先？ 系啊，点咩食物啊？ 嗱，呢个又好，呢个好 tricky 喎，点食物就1000蚊，去福临门点啊？去边度点啊？食穷你唔掂、啊，会唔会好似丰泽咁取消 order？ 即系点包薯片又系收1000蚊，点福临门又系收1000蚊啊？ 吓，你即系点佢定点食物咧？系 点交条狗啊？ 嗱，所以咧呢啲就系热血时报咧冇钱啊，就扑水啦啊！即系虽然咧嗱，华人有一句说话叫穷则变，变则通。但系呢咁样咧，就你咁样变法咧，都变唔到钱出嚟。我相信系，即系你会唔会帮衬啊？不如嚟讲下，如果系你，你会唔会帮衬啊？ 我求其落街楼下七仔，就算我唔系落七仔啊，即系我叫默默送都好啦。 喂，但系佢呢啲系香港地道嘅食物，喎，系咪本土派嘅风格啊？你评论下啦。 即系如果一个杯面100蚊嘅话，即系如果。我真系肚饿，我落去楼下七仔，我或者楼下冇七仔，去远啲麦当劳24小时嗰啲咧，喂都唔使一嚿水啦，系嘛？即系一嚿水杯面，我当一个杯面10蚊啦，都系食10餐噶，大佬。跟住你一次你话收我一嚿水，跟住你糖水仲过分300蚊，即系我真系就再豪啲，我搭的士出去啲旺区旺角嗰啲糖水铺去食糖水，来回翻嚟都唔使3嚿水啦，系嘛？跟住烧 卖 鱼蛋 又 好 贵。嗱，我扮啲热狗搏下你，我可能佢嗰啲糖水啊，系落嗰啲咁嘅50年嘅即系陈皮咧，屌真系。 你譬如话落成堆 啲陈皮，喂，啲陈皮老捻过陈周伟嘅，屌唔系陈周伟啲脚皮啊，陈皮啊，大佬。 我陈周伟啲脚皮啊，值钱咯。 攞啲珍贵嘅陈皮俾你弹下，咁你食唔食啊？系咪先3嚿水？喂，可能系正嘢嚟咧，屌真系！ 会面一球水送到你楼下喎、啊。啊真係。啊咪我扮下佢博士啫，好似冇乜说服力。屌你老隻。 咁你咪买囉。 你咪俾钱。真係。屌你咪送到仲要你落楼下拎。真係。唉，即系搭 lift 都系悭翻嚟，所以咧佢哋冇资格批评杨岳桥冇去开会噶，因为同样佢哋好唔中意搭 lift 噶吓。咪搭 lift 啫，唔系住唐九楼，人哋啱唔啱啊？屌你老味， 人哋住唐楼叫外卖就可能唔想落楼上落楼下啊嘛。 唔系你唐九楼我算数，屌你有咩有 lift 搭嘅你都唔想，点会送到你楼下咁巴闭啊？而家家私送货啊，200蚊啊都送到上门啦，阿姑。啱啱啊， 有办法 呢啲咁样嘅服务态度， 咁而家啲有啲狗住长洲咁点算啊？ 啲狗住长洲咁唔知喎， 佢哋系咪会照送啊？ 嚟到应该唔送啊嘛。 佢哋嗰度又冇死喎， 系整啲陈皮啦， 有避暑噶，唔可以送嚟到噶。 咩啊？ 下面有避暑嘅， 系咩？哦，咁啊系喎，有避暑啊，写咪睇埋先。屌，真系嗱，我系是其是非其非。 系啊， 避暑不能保证买到金主指明的食物，送货地点为香港境内，就离岛除外吓。OK， 唔送嘅。咩叫离岛先吓？ 咪、啊、东涌就离岛噶， 东涌又离岛，送去荔枝庄啊笨柒！啊，真系，唔系你嗰个糖水佢可能有特色，即系个有热狗特色的糖水啊，大佬 有陈皮啊， 有陈皮出落好落足料啊，大佬。嗰啲汤圆，啲汤圆唔知用咩做。唉，汤圆啊，咁样系嘛？又有啊，天蓬元帅加埋呢一个打令啲手汗。 食嘅汤圆 吓， 芝麻汤圆啊？ 咩芝麻汤圆啊？ 你嗰啲捽出嚟嗰啲。 呢个叫有机芝麻，唉，点样天蓬元帅有机芝麻糊你摊下？唉，真系好食啊！呢啲真系犀利啊！我要攞米芝莲啊！ 升级啊！ 升级啊！真系爆升啊！有咩糖水可以卖到300蚊？我真系唔知道，真系啊，咪先？你要讲下做啲咩？热狗做啲咩特制嘅糖水啊？啊！ 热狗做咩咩糖水啊？ 有边个啊？好多喎，好多奇奇怪喎， 发财 啊！发财！去边是彩泽啊？正咪？ 我哋戴个帽。 唔系啊，去西部彩泽，去加拿大彩泽。唉，整个加拿大发财，唉，整个发财豪斯俾你叹下，啲咩糖水要卖300蚊，我真系唔明啊！我一般呢啲啊凡夫俗子就真系唔明啊！嗰啲狗只 幅图系咩嚟嘅咧？ 嗱，佢嗰幅图咧就红滚滚嘅，真系都唔知系咩嚟。好似啲血嘅物体， 我知道你， 我知唔知咩血嚟啊？ 红棍棍咁样嗰啲， 会唔会有嗰啲咩腐皮糖水啊？腐竹拎出嚟啲腐皮， 啲腐皮喺边度跑出嚟？喺度跑，喺度跑，真系新鲜处理，真系即叫即跑。啊！真系300蚊，我真系唔知道有啲咩材料。唉，呢个叫人体工学， 劲过嗰啲喜茶嗰啲， 劲过晒啦！喜茶你啲化学啫嘛，呢啲冇。喂，嗱，我唔讲喎。如果呢啲咧，嗱，我首先唔知系咩糖水，但系咧，你如果系嗰啲即系有机咧。就是基本上呢仲健康过喜茶喎。但我唔知要是煲呢个糖水有咩构造。但如果呢嗱我哋比如话我唔知道我唔系讲佢呢碗啊。但係如果你话用脚皮我未听我食脚皮之眼。 咁又唔系，咁如果佢有香港 强， 咁咪 难分啲嘅。唉，我真系未听过啦，系咪先？啊，饮嗰啲咁嘅化学元素，即系有机会系即系唔健康啊，系咪啊？唉，咁啊，即系呢啲我谂系都冇咩问题吓。咁啊，即系大家系。你中意就可以帮衬下，我唔会 再试下研究下咩咯。 你真系可以中意寻幽探胜嘅，咪自己试下咯。啊，我哋唔会阻止你噶吓。系，就有呢啲咁样嘅嘢食。啊，烧卖咧就系两嚿水，鱼蛋就两嚿水。啊， 两嚿水鱼蛋，有冇睇嘅泽哥嗰个？ 劣食官仔啊嘛。啊， 有一集喺度讲嗰啲咩，但系即系旺角有间铺头系专锯嗰啲游客噶嘛， 吓， 卖成60蚊一串鱼蛋咁噶嘛， 吓， 都已经好过分噶，但系佢200蚊， 就系为你呢啲学阿罗志光话斋良心企业啦，60蚊嗰个，要两嚿水啊，啊， 即系全部人都两嚿水鱼蛋咗先60蚊，好良心。 你60蚊嗰个唔系得4粒系嘛？ 啊，唔系佢一兜啊， 一兜啊，嗰个良心噶啦，屌你！嗰个要颁个奖俾佢啊！咩企业咩献关怀嗰颁个奖俾佢啊！60蚊一兜，一两嚿水得4粒啫。啊！ 鱼蛋边度整出嚟都成问题。 鱼蛋咪唔知边有个边个厨师整出嚟。啊！系咪去买啊？定系自己整噶？呢啲系吓？ 系咯，佢又冇讲清楚。 冇讲清楚，可能佢可以买嘅，都可能会有人帮衬，自己整就好难讲。有咩原材料啊？请问 啊，系咯，可唔可以整翻个成分出嚟 咧？唉，边个整噶啲鱼蛋啊？吓，烧卖啊？咪都系杯面稳阵啲啊？阿曹操， 杯面应该冇得自己整出嚟啩？ 杯面冇啦啩？ 系咯， 唔到个六好晒先整俾你咁啊！大卵镬。 熟晒仲要送过嚟 啊？冇理由嘅，应该原封咁样送嘅，一嚿水杯面。 但系一嚿水，即系佢仲要唔包热水嘅。 喂，边有人你冇包热水？冇事，只包热水，人哋掀开俾你啫嘛。 钱都冇钱啊！我成日包送，原封不动 啊！真系。包热水冇写喎，呢个系啊，咁所以咧就系嗱呢个热血时报啊，叫做娱乐无穷嘅节目啊，啊 娱乐无穷， 咁大家中意就可以帮衬啦，系咪吓？ 唔中意就唔好啦，啊，真系 千祈唔好啦，唔中意啊。 啊，咁啊，仲有咧，就系、是、话说咧，佢哋啊，原来啊，就仲有今年又搞年宵啊，吓，咁啊喺呢一个嘅花墟嗰度继续搞吓，啊，即系上年嗰度啊， 系， 即系嗰度系形成咗一道嘅结界啊，可以话系喺旧年嘅时分啊，吓，咁啊，即系方圆咧几米咧。都系冇人咧靠近嘅吓，啊，就系佢哋嗰啲咁样嘅热狗啊，买埋嗰啲，你记得啦，上年买咩战斗碗啊、客可二仙啊、恒兴二机啊，屌你！ 佢系讲对住讲和合二仙，但系人哋客和二仙， 客和二仙嚟嘅系 ，OK。咁啊，今年唔知仲有冇仓底货卖？咁啊，但系佢哋咧话说啦吓，听闻咧就系因为啲益友喺本土台群组贴咗出嚟咧，就会买呢一个嘅《热血时报》嘅嗰啲咁样嘅 T 恤啊，系咪啊？ 系 吓，咁呢个就大家你行过咧，如果见到结界咧，可以影去咧报料噶吓，呢啲系。唔系叫你去帮衬啊， 系啊系啊，去影得噶啦， 可以欢迎嘅围观啊吓。咁上年其实都好多人咧去影相嘅吓，喂，我知道上年好似阿 Eddie 有去嘅， 系 Eddie 即系方志龙啊，都有去嘅， 系 啊， 好似话想买一个碗定点噶嘛， 想買 但系佢哋 唔 欢迎佢啊， 唉，真系呢啲咧。你唔賣又何苦呢黃杨达。嗱恨得 Eddie 送上門你呃多幾隻俾佢啦。 成堆蟹貨 你已經冇人買㗎啦。即係你何苦呢係咪你收埋嗰啲咁樣嘅蟹貨。啊一間又搵返美羅。即係冇乜意思嘅啫。即係你今年呢冇咁撚笨柒啦。啊年宵都要玩倉庫返呢就。即系好捻唔过瘾嘅呢啲嘢系，系嘛？ 因为佢哋对面系食熟食中心嘅呢个位， 熟食中心边度啊？ 佢哋年宵嗰位 吓，咁，啊，有咩关系咧？佢哋唔系买， 好冇，即系啲益友可以喺熟食中心买啲鱼蛋咁样食住望都得嘅。 哦，系，啊，有个写住熟食中心嘅喎。 嗯，系啊。 咁啊。大家可以去中意就食， 不过就唔好喺佢哋面前食热狗啦。 吓，啊，唔好啦，一阵间咧又刺激咗嗰班嘅癫人咧，又走出嚟围你，围都冇用啦。不过嗱，我真系喂，上次喺书展，佢哋咪十几人出嚟围我啊？记唔记得啊？ 记得，我都喺度。 喂，咁我咪完嗱，你拍噶啦，嗰个片系嘛吓？喂，又唔够胆掟烂我部手机，跟住又唔够胆打我，系嘛？作晒状咁啫嘛，都唔敢喐啊！喂，大佬嗰日直播2000多人喺度睇住，跟住又唔够胆喐咯，咁我咪生勾勾行翻出嚟，又系，所以咧啲友唔使惊佢嘅，系嘥气啦，都唔使惊佢嘅。强弩之末啊！之前喂，你而家仲喺度霸咩灯物灯啊？得闲就抽下人哋水啊？搬弄是非冇用噶啦，呢啲吓霸唔到噶啦。即系你嗰个热狗嘅霸权咧，基本上咧。是已经破局的了。因为你不是真的那么多人嘛，以前就大家不知道就协于你那个所谓网络的声势是不是草木皆兵这样。哇刚刚这个三角所以我专登今日就用三角做那个开场曲咯。你三角嘛你跟我们益友人多咩三角你说什么三角啊你说三角刘禅又退网不知去哪屌你跟住呢一个嘅赵云原来加拿大人冇头发嘅。啊跟住嗰个咩法政就喺中大嗰度读法律系个肥仔。屌你老味冇玩呢啲啦系咪三国你够你益友人多咩点三国啊。唉所以嗰次大家就因为事实上呢系因为冇因为呢我哋需要一个免于恐惧自由嘛。咁佢都大佬喺度嚟霸住个 Facebook, 霸住嗰啲高登唔俾你讲嘢。是咪一讲呢就起你底啊 ,cap 你图啊咁依家冇晒啦系咪你自己都内乱啦叶正常都半边啦。 佢俾人清算啫。 叶正常都清算啦俾人。啊 即系所以你仲搞得边个啫？依家系嘛啊，搞唔到咯，所以就唔需要再惊呢班咁嘅友，就冇晒嗰阵时嗰啲把权噶啦。嗰阵时大家系，其实嗰阵时真系有啲人以为佢真系万人台嘅，知唔知啊？ 好多好多人，因为佢哋嗰个你都唔知道佢哋啲 account 一条友操控几多个噶嘛。 因为你唔知个底蕴系几多嘛，系啦，你唔知啊嘛。后屘穿咗煲啦，咁就屌你老母，就系得个三几百，最多三几百。讲紧真人，唔系 active 嗰啲。咁你有啲 active 嘅一个人控制几廿个都得噶嘛？呢啲网站系咪先？ 佢哋又唔系真名， 唔系咯？你全部唔系真名，有啲人话陈兴王都系假啦。屌你咪陈兴王把声出咗嚟噶嘛？佢就得陈兴王一个 account 系有影响力嘅啫嘛。 佢 控制咗 几廿个陈兴王， 佢点啊？佢整个陈王兴系嘛？王兴陈系嘛？ 王 陈兴咁都冇用噶，系嘛？即系呢啲系你话陈兴王都系假 account 咧？呢只多余嘅，因为佢起码出咗嚟咧，佢得一把声就得一个 account， 咁啊够啦，系咪？一个人一个 account 系咪？ 系 吓，咁、啊、你如果话租租屋都唔系真名嚟噶，唔通佢叫做胡租租咩？真名叫白痴啊，系咪先？你唔可以咁讲啊嘛，啱唔啱啊？ 系咯， 即系但系你嗰啲好明显系全部假 account， 有楼市咁，一间有呢个又嗰个，海亚证九啊几个，屌你咪真系啱唔啱吓？又法证，一间又边个？你嗰啲好明显系流嘢嚟噶嘛？啱唔啱啊？冇得呃噶，你唔好话人哋啲名啊！ 除非佢哋改啲名字都改得正常翻啲，似翻啲真人咁， 似翻真人先啦，唔该。有冇生活照？个个都陈兴王啊！你哋嗰边系吓，唔系嘛？唔系咁搞笑嘛？撩尾真系。仲有啲有真系 share 赵云嗰啲咁嘅 post， 喂热狗嚟噶，唔该你哋啦。一阵又 share 正正为色，喂得闲就抽下你水。你啲咩独派青年啊？真系嗱，有啲友咧真系你唔话佢唔得啊！一又喺度自命独派青年啊，真系 share 正正为色啊！呢啲叫熱狗外圍衛星台衛星 page， 你要真係 share 佢嗰啲嘢。喂，你哋有冇睇清楚先至 share 噶？又 share 趙雲，又一間又 share 一圖論述，屌你老尾！一圖論述專搞清算梁天琦噶嘛，笨柒！你點搞港獨啊？唔撚戇鳩！屌你老母，你冇得 share 大公報文匯報，你冇得 share HKG 報，呢啲係咪底屌咧？真係白撚痴啊！啲人真係～个脑系咪有病啊？有问题啊？底屌啊！呢啲一定要道歉添啊！屌你老尾！平时喺度嚟鸠嗌，即系呢啲话佢又唔中意噶啦。啲人如果你开佢名又唔中意啊，自己反省一下。如果有听到我哋嘅节目，或者你知道嗰啲人有做到啲嘢，你话俾佢听啦。点醒啊？佢咁捻笨柒，仲喺度帮热狗发挥余威吓。帮佢发嗰个余温啊，帮佢继续发热，屌你老尾，真系睇见眼冤啲人。 即系佢哋唔可以转型噶嘛，即系你哋咁样咪帮咗佢咯。 而家帮咗佢啦。喂，佢到关键时候又屌柒梁天琦啊，一阵又屌柒呢个嗰个啊，屌柒你本文清啊，你仲真系 share 佢啲嘢，你冇脑噶？呢啲人系吓、啊，即系话你哋又唔中意，反省下啦，我有冇讲错啊？喂，我系讲得咁难听啊，因为真系觉得你系笨柒啊嘛，点会乱咁揿嘅啫？啲掣。一下都唔应该啦，对唔得住坐监个梁天琦啊，多鸠鱼嗰啲人咯，即系唔好再 share 佢哋啲嘢啦，咁简单啫嘛，有几难做得到啊？系咪啊？唉，真系话佢哋有，唔系噶冇用噶，你如果我哋咁样咧，一阵咧话多两句咧又唔中意噶啦，唉， 跟住又嬲噶啦， 又嬲噶啦，跟住又屌鸠我啦，唉，唔好讲啦，话閪知噶啦反正热狗 share啦， 啊，你中意share啦，反正热狗翻身无望，我睇啲鄙视你啲人嘅行为一下，冇所谓。好啦，我哋而家咧继续睇下咧，就系呢一个嘅最近啊呢几日咧就有个大妈打人事件，就连续咧即系五日之内咧。就发生了两单，咁我依家一齐 巴士度 欣赏下呢一个嘅片段咯，吓、啊， 系， 即系呢一个大妈打人吓。啊 好啦，咁啊呢一个咧就系喺呢一个愉景湾嘅巴士站嗰处吓，你知唔知啊？咁咧就呢一个大妈咧就打司机吓，咁咧就你又见到咧嗰啲旁边嗰啲人咧好似冇乜帮手。嗱，我唔系责怪个司机，个司机咧就都好无辜，因为佢又唔可以系 喐手 嘅，一喐手咧。就变成互殴㗎喇，咁佢都有罪㗎、你明唔明呀？咁佢呢都变咗係冇辦法㗎，係啦，就变咗两个呢都会落差去告佢嘅。咁但係呢就所以佢又焗住俾人揼啦，咁呢就係话事源有咩呢，就话个司机呢就急刹车，就导致咧呢一个咁嘅中国大妈咧，佢嗰个仔啊就扑街受伤啊！咁咧就两个大妈咧就发狂，其中一个咧就暴打呢一个司机吓。咁 啊，大家见到呢一单嘢吓，咁啊，但系似乎咧个回响咧，即系都唔系咁大吓。咁另外一单咧就系、是、都好笑嘅吓。咪你真係好笑㗎，呢啲係你睇下，你主要唔係睇打人同俾人打嗰、那个，你睇下旁边嗰啲人。 旁边嗰啲人 係。睇旁边嗰啲人嘅反应下。好啦，跟住一个呢就係、是、大妈打乘客，我哋睇埋先。 没有我的鸡巴，身体有什么了？你鸡巴靠什么吃？ 我的鸡巴，我的鸡巴不是你的鸡巴。啊。 妈咪。妈妈， 这 个狗咬狗，我都带了， 我 今天刚带 的，你就带个鸡巴过来香港赚钱的。 妈妈把那个生意干了。 去你妈了，别赚钱了吧，钱都是我都是钱啊，我从来都不靠钱赚钱的。 你靠你的鸡巴赚钱？ 去你妈了！你妈 逼！ 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老大，打人你干嘛？ 报警！报警！ 我跟你说，你这个女人 报警！报警！ 太猖狂了！ 逮住你老婆，用手用脚。 你真的啊？ 你怎么 你呀啊啊！你来了香港就都这么牛逼啊啊！我是哪里人啊？ 我也 是。妈了个逼！敢弄我？你老是主演的人， 我 是什么男人？你敢弄我？ 把你滚下去！ 去你妈的 逼！滚下去！ 这本来都是我爷爷的地方，你再骂我，你再骂我们爷爷啊！你敢骂毛泽东？你骂我 名字？你再骂我， 你赚钱 都 没有赚死。 嗱，好啦，咁啊就系， 真你妈！ 好啦，咁个片段咧就系睇到呢度啦。咁其实咧都已经好清晰咧，就系呢一个咁啊着住绿色衫啊嘅中国嘅大妈。就兜巴呢就冚咗落去嗰个嘅白衫嘅中坑嗰树喎，係。咁、其实呢根据三分钟嘅片段呢都打咗几镬㗎喎。OK。咁但似乎呢就第一个中坑继续坐喺度啦，咁都係冇辦法嘅，因为佢俾人揼吓嘛，可能揼到伤咗啦个脑。咪唔知点样，总之係坐咗喺度啦，都不知所措。喂，其他有冇制服佢㗎喎，完全係。喎、 三分几钟任佢打。 啊，就屌咗佢一下老母啦，屌佢老母报警咁样，就係咁样一下啫。咁似乎係都即係不禁啊，令人想起呢一篇嘅文章啦，呢隻文章啦啊，草草户 ,ok。 什么文章呢？ 文章呢就唔系嗰啲咁嘅八股文系嘛，揸住你嘅 keyword 呢喺度扩张句子啊，乱咁写系嘛，咩八旗文化嗰啲 poster 我唔睇嗰啲，嗱睇下呢个鲁迅呢一篇文啊，知唔知鲁迅呢点解呀系要弃医从文呢啊，咁佢又话喇喎啊，佢呢参观啊，即系枪毙中国人嘅命运啦啊，第二年呢就添教呢一个嘅分菌学，细菌嘅形象呢系全部用电影嚟显示嘅。 一段落已经完咗，就未到下课嘅时候啊，就影多几部嘅时事嘅片俾佢睇啦。咁自然呢都係日本战胜俄国嘅情形啦。但係呢偏偏就有中国人啊夹喺里边喎，就帮俄国人做侦探，俾日本军呢揸获啊，要枪毙啦。围观嘅呢都係一班中国人啊。万岁嗱，唔係嗰个旺角嗰个伯 嗰个啊 嗰个。咁就佢哋全部呢拍掌欢呼起来。呢种欢呼呢佢睇每一个片都有嘅。但佢呢觉得呢一声特别刺耳啊。此后呢佢返到中国见到嗰啲呢闲来无事呢即係佢睇嘢啦，就睇见枪毙犯嗰啲人啊，即係喺度围观嗰啲人呢都系呢和尚啊，唔系好似酒醉咁样咧，喺度喝彩吓，一呼呼无法可想。嗱、啊、就系、是、咧，喂好多啲人喎，系原来吓、啊，即系嗰种嘅基因咧，嗱、啊、冇变噶吓、啊，百几年啦，日俄战争1895年啊嘛，依家2019年啦，嗱、啊、超过一个世纪都系咁样噶吓，嗱、啊、呢、啊、就系咧陶杰所讲嘅咩咧，中国人咧华人 DNA 啊，呢就系、是。 吓、啊，冇边家 嘅，王杰系啊，嗱呢啲就系啦 DNA 啊，所以你话嗰啲有讲咩啊？香港民族论嗱、啊，我唔信噶，从来都我话咗我反对香港民族论噶啦，系咪先？我喂，你又唔使喺嗰个咩？有啲人就 send 俾我睇，又喺连登啊咩嗰度驳我，话即系好话我唱衰呢个香港民族论。话我要拎香港民族论去敏屎，喂系啊，我系讲，我再讲一次，香港民族论系一本垃圾，拎应该拎去敏屎。最垃圾嘅尤其咧就系讲民族国家呢一样嘢。喂，你唔好喺西方嗰度见到有呢个所谓 nation state 嗰个理论系嘛？吓、啊、读过几年翻书就喺度死抄烂抄照抄，我唔信噶。嗱呢啲讲呢啲耶稣咧，呢啲咁嘅嘢咧冇羞耻噶，但我都要讲，点解咧？因为是事实上是反感，嗱你都要听啲益友系有益嘅呢啲，到时你学下点样驳斥呢啲友就点解咧？喂，咩叫民族国家？点解一个民族只可以有一个国家啫？吓、啊，你就系因为要搞独立，所以要建立一个香港民族啊嘛？你个 approach 就系因为你用咗嗰个民族国家嘅 approach 啊嘛？系咪啊？咁啊错晒啦，已经啱啱啊？边个话俾你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可以有一个国家噶？咪白痴噶你哋？是不是你的腦是這麼小的？我腦真的不是那麼小的。近這二十多年有些什麼的新興國家，最新那個是廣泛受到承認的，你不要說南澳賽梯那些浪費時間，那些沒有人承認，那些不要說，有聯合國國家承認的，有些什麼南蘇丹，是不是那個沒什麼好說的，那個真的不同種族的，跟蘇丹是不同種族的。好了，另一个是哪个？东帝汶，那个都不同种族的，没有说啊。我不想又讲新加坡，新加坡又华族，一会又说讲到门拉布了。我说一下科索沃啊，科索沃有没有科索沃民族论啊？当然没有啦，傻仔。为什么啊？科索沃是科索沃是以什么人人的种族去做主体啊？是阿尔巴尼亚族啊嘛。 是。 阿尔巴尼亚族人做主体啊嘛。咁点解佢又可以建立多一个科索沃啊？佢又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佢本身已经有㗎啦，阿尔巴尼亚长期存在㗎啦，喺欧洲，喺巴尔干半岛。咁点解佢而家又可以多一个科索沃？点解科索沃唔系回归，唔系under 呢一个阿尔巴尼亚？点解佢可以独立啊？喂，人哋个边界黐住㗎喎，几百公里喎，接壤，点解人哋可以啊？使唔使开写一本科索沃民族论啊？你咪嗰啲系咪垃圾啊？所以系咩香港民族？你咩香港民族啫？嗱呢啲咧就垃圾嚟嘅。到时人哋整个新界民族，我哋新界独立咁啲啊，吓？我哋整个新九龙民族啦，新九龙独立咁啊？整个大屿山民族，大屿民族，大屿山独立咁啊？扯支旗，吓？整个蒲台民族。喂，你嗰陣時梁仲恒都係咁樣講咋嘛，咩鴨脷洲係咪，我哋整個鴨脷民族，鴨脷洲獨立㗎嘛，扯之旗。喂，呢啲唔知邊啲狗頭軍師教你哋講㗎，你佢笑咗佢啦，抌咗佢啦，呢啲咁嘅 approach。 就唔好再抄呢个台湾八旗文化嗰啲咁嘅书啦，成日睇见你哋写嗰啲嘢，就好似觉得自己食紧三手饭。佢哋嗰啲 approach， 即系嗰啲所谓嘅史观，原嚟咧就是、日文嚟嘅，咁啊由八旗文化翻译咗做中文，跟住你哋又喺嗰度抄啲又抄啲，又好似你话系咪食紧三手饭咧？吓、啊，唔好成日用嗰啲 approach 啦。嗱呢啲系点解咧？嗱我理解佢哋，因为佢哋唔中意陈云嗰套咩华夏。嗱陈云咧。佢搞嗰啲就係所謂要香港做華夏正朔㗎嘛，乜嘢都係香港就要跟，即係香港就華夏嗰個嘅正統啦，乜乜柒柒嘛，佢哋又唔鍾意啦呢樣嘢，就走另一個極端喎，就哎我哋要反中反乜反乜，要香港民族，呢兩個都係極端嚟㗎，呢兩個都係各走極端㗎，你得閒留意一下，唔得閒就唔使留意，因為嘥時間嘅都係，係得我唔鍾意睇佢哋，我要睇一樣嘢，點解我唔係睇佢啲咩，我睇佢點解失敗呀。嗱，我最中意睇啲嘢噶，包括睇你黎文乐啊，睇你呢、這个，我话俾你听，我睇你呢个学文思潮嗰啲党争啊，我哇，我睇咗十足啊，我跟足晒噶，吓、啊，你里边嗰啲党争啊，吓、啊，唔系点会出击得咁准啫、啊，系嘛？你里边嗰啲张秀贤啊、黎文乐点样俾人哋斗走啊、咩成啊，吓、啊，最中意睇人点样失败啊，唉，即系你睇，即系你中意啦，系咪？吓、啊！香港民族论拎去敏史，我讲第三次啊！依家唔使成日拎去咩连登嗰度复述，我嗰个就系喺度讲，怕咩讲一垃圾一本？边个话俾你听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噶？吓、啊，系咪傻噶？你净系睇翻啊呢、這个二千年前，喂，系咪一个大越国啊？吓、啊，赵台咩人嚟噶？吓、啊，傻下傻下喺度，香港民族啊！我啊，从来咧，你真系揾啲人出去驳我啦，系咪？你中意啊，系嘛？你又唔你冇人驳我嘅，净喺度话我唱衰香港民族，我系唱衰咁点啊？你写本嘢出嚟，请用文明说服我啊！呢、這个学龙应台讲嘅真系垃圾嚟啊嘛！呢啲系嘛？你睇啊，只要你再睇得多啲，你就知啦。仲有啊！有啲新兴嘅独立国家，佢都唔系吓，完全系由即系所谓一个种族去多民嚟噶。咁佢又独立吓，咩民族国家？有啲不四廿几嘅，你去维基百科查啦，上网查啦，唔系我吹水噶吓、啊。埃塞俄比亚独立出嚟嗰忽，嗰、那个叫非洲北韩一个国家叫做系嘛？喂，你睇下。嗰、那个种族有多民嚟到咩？四廿几嘅咋？咁啊点啊？使唔使整多个民族啫？唔使噶嘛，人哋系啊，咁啊，不过佢哋中意讲就讲啦，反正都唔会成功啲人啊，冇所谓。不过我话俾大家听，点解佢哋失败啫？好啦，咁啊，唔好讲呢啲嘥时间，真系。不过我中意讲，因为我不吐不快啊嘛，系嘛？所以咧，嗱，有一样嘢我真系好佩服郁文嘅，郁文就叫我哋睇多啲书啊嘛，叫啲青年系嘛。即是我啦哈青年啦哈即是他说叫啲青年朋友睇多啲书我都觉得啱好啱添啊呢样嘢系。所以呢我都去即是港大个图书馆呢依家呢因为有啲即是我发现呢如果你睇中文嗰啲嘅史料呢系好唔足够嘅。咁呢 英文嘅。 要睇啲英语英文嘅。咁冇辦法啦即系要睇啦。咁但系好可惜呢佢就成日都搵唔到嘅港大嗰啲书啊。 你好似揾 咗 一本老 窝嘅，但系嗰老窝咧，因为嗰、那个老窝嘅叫做南掌王国，即系澜沧王国吓，澜沧江嗰个澜沧啊，好啦，咁佢揾唔到系嘛，揾唔到咧，我又唔想买，因为咧嗰本嘢就$150嘅，如果喺呢、這个去嗰个亚马逊嗰个网路嘅销售啊吓，要$150，你连埋运费啦。我谂冇过千银噶啦，咁但系嗰本书得200几页嘅，即系可能唔系我觉得好抵啦，咁样系咪？咁啊，希望佢揾到啦，揾到我咪去睇下咯。即系睇完我都唔会写呢啲，因为咧点解又冇收视噶？呢啲写出嚟吓、啊，我睇完咧我会有札记，我自己写，但我唔会公开嘅吓、啊。不过就系会多啲睇呢啲系啱嘅，系好事嚟噶。吓、啊、睇多啲，尤其啲唔同国家嘅历史啊吓。啊 尤其老窝本身啊，佢都唔系一个，佢好后期啊，先至有一个所谓由辽人啊建立嘅一个王国啦，系咪吓？ 系。 佢长期都系四分五裂嘅状态。当然啦，呢个系所谓四分五裂咧，就系一个所谓统一史观嚟到去讲啦，系咪？就亦都系，我觉得系不必要咁样话佢嘅吓，只不过形容词啫吓。就冇乜嘢咧，都话啊呢啲咩咩咩王道啊，一间又咩道统系好闷啊，呢啲好闷吓，呢啲叫八旗文，唔系八股文，八旗文，八旗文化，唉、哎、睇过晒啦呢啲，好闷吓。好啦，唔好讲啦呢个，好啦吓，系嘛？唉，该睇多啲啦，真系一睇多啲就知啊，就知道嗰本嘢系流啊，流过刘江华。啊，咁我哋睇下呢一个泛民咧，就过去嗰一个礼拜咧都有啊，又有好多柒嘢喎，真系 又有， 即系咧嗱，话说咧，我呢个咧嗱，基于我哋个节目你知啦，我嘅原则系咩？是其是，非其非啊嘛，系咪？ 系 嗱，我哋咧就唔会咧仿效呢个苹果日报咧，就因人废言嘅。啊，虽然咧我知道啊，就都好多人咧系好唔中意咧呢一个嘅何君尧议员啊，吓。但佢今次呢嗱佢又讲嗰呢一样嘢呢，我觉得冇乜问题喎。但苹果日报呢就话佢个谬论语录喎。咁啊何君尧佢讲咩呢吓嗱佢又基本上呢讲咗两样嘢。第一佢就话中援人士呢就坐食山崩唔使做有两万蚊。咁佢都几押韵啦系咪吓。啊第二呢就係、是、泛民做大龙凤犯贱整体表现呢贱格。嗱、啊、呢、這个咧好新颖啊，即系整体表现最多唔合格嘅一个贱格啊， 贱格 创新，我中意呢个够抵死系嘛？嗱、啊，虽然啲人嗱、啊，我唔系吹捧何君尧啊，咁样啲人又喺度老屈我啊，但系佢今次讲呢样嘢咧，真系讲得非常之好。嗱、啊，有啲友咧就话佢即系苹果日报咧就话佢呢个系谬论啦，系咪？一阵间又话咩嘢？喂！佢话歧视中援人士，喂，佢呢个唔系歧视中援人士喎、啊，大佬。坐食山崩呢、這个成语，即系点解呢即系话佢只系坐喺度就咁食，食到个山都空晒啊！坐食山崩啊嘛，食到个山都空晒啊，咁解啊？吓、啊、呢、這个字面就咁解啦。佢个寓意系咩呢就即系话净系消费，佢而唔去从事生产啊嘛。 即系大食懒啊！ 吓、啊。即系佢斋消费嘅啫，咁事实上系中援人士佢唔会生产噶嘛，因为佢唔俾佢做嘢噶嘛， 系 咪吓？或者系从事一啲好有限度嘅工作啊，咁样义工啊，我唔知有几多人做啦吓，但系佢唔会从事生产嘅呢、這个成语，即系话吓，就算系堆积如山嘅钱银，都会食到空晒，所以叫坐食山崩嘛，呢、這个成语叫做系咪？好啦，咁、你话佢讲呢句嘢，嗱下佢嗰个第二句就系话。有啲中唔使做两万蚊喂系㗎喎报纸都卖过啦明报都卖过啦。有啲人话攞两万蚊都嫌辛苦嘛骨痛㗎嘛 瞓 到。 一 家几口嗰啲系呀咁佢一定有两万蚊㗎喎。咁佢讲呢一样嘢系有咩问题先除咗佢本人讲嗰个系何君尧之外。咁又系咁我建议何君尧下次讲太阳从东方升起呀、咁样囉。啊喂，一加一等于二咯，等泛民话佢系谬论咯。咁你呢个点系谬论啫？喂，中援人士坐食山崩，喂，咁系喎。如果全部人全民攞中援，咁啊更加知个山崩得更加之快咯。咁唔系有呢个又有乜问题啊？请问 有乜问题啊？ 吓， 客观描述。 咁如果全部人攞社会福利，咁个社会经济梗系会崩溃啦，咁梗系坐食山崩啦。咁呢班人你话啊佢因为呢因为佢冇辦法喺个社会里面谋生先至去攞中援嘅啫唔应该受到歧视冇歧视㗎呢个嘢系唔牵涉唔构成歧视成分㗎喎、哦。坐食山崩你觉得系贬义呀、呢个客观描述嚟㗎喎系咪呀点样贬义呀唔使做两万蚊更加之系觉得佢呢个系有论据添啦，好啦，第二个佢话泛民做大龙凤犯贱，整体表现贱格，喂呢、這个讲得好啊，系咪啊？仲咪做大龙凤？喂，点解我咁支持阿林郑唔去见啊？呢、這、一个泛民主派啊， 嗱，我唔会同嗰啲黄丝 K O L 一样噶，走去又喺度闹林郑啊，闹乜闹物啊，系抵你死嘅泛民系。嗱，我唔系为咗踩泛民而踩泛民噶，系记住一样嘢啊，泛民系一个反对派嚟噶。喂，喺呢一件事上边，即系林郑呢一个嘅所谓提高长者综援嘅门槛上边。既然是已经激发到民情咁大嘅反弹，你是不是好应该 make use of 呢一件嘅事干嚟到去做一啲嘢呢？冇㗎喎。 乜都冇 啊。你泛民系反而系做啲咩呀？第一，你要求同建制派合作，呢个毛孟靜讲㗎嘛。你同建制派一齐合作投反对票。即刻俾人黄国兴就话你想博懵啦。黄国健话你博懵啦。工联会嘅黄国健。好啦。话你博懵好啦。跟住呢，你张超雄就喺立法会嗰度提出咗一个冇约束力嘅动议㗎嘛，係咪呀？就话叫政府即係收回成命嘛。喂，你呢啲系咪帮林郑政府去拆弹呀？请问点会由你提出呀？屌你老母，你泛民咪懵撚咗呀？依家喂，你提出呢啲咁样嘅嘢应该系由建制派去提出㗎嘛。你提出一个冇约束力嘅动议，叫政府收回成命，应该是由建制派去提出，然之后你泛民呢就提修正案，是吗？咁先啱㗎嘛，你个修正案就要加辣嘅。你明唔明啊？建制派提出，如果建制派提出一个所谓动议，咁佢一定係比较温和㗎嘛。你班友想做乜嘅，你咪修正佢个动议囉，你咪喺修正案头赞成囉，屌你老母。咁因为建制派就会反对你㗎啦嘛，你明唔明啊？如果你係咁加辣喺嗰啲用词嗰度。屌你老母，点会由你张超雄提出一个冇约束力嘅动议，然之后呢就搵埋建制派一齐支持。你係帮林郑拆弹嘛，跟住林郑第日就搵晒建制派嗰啲人去见面啦，就话保获嗰个方案啦。咁梗唔见你啦，屌你老母，你都帮佢拆弹喎。你咪戆捻鸠呢班友点做反对派嘅？所以你话佢系咪唔合格？系咪整体表现系咪贱格啊？绝对系啦，绝对系做大龙凤啦，犯贱啦，抵你死啦，啱唔啱啊？仲话自己唔系酸葡萄，仲话自己唔系妒忌？你泛民见乜捻嘢林郑啊？屌你老母！你啲抗争系要靠见个特首嚟去做嘅咩？由老统嘅年代开始已经唔系咁噶啦，系咪啊？几时变咗㗎请问。吓乜反对派系要由呢一个行政长官去召见，然之后就进言㗎。嘩，几时变咗？喂，有我觉得又喺我记忆当中，由老董啊、老曾啊、CY 个年代都唔系咁㗎喎。吓 咪直接加入建制派啦，泛民。 系咪傻㗎你哋。咁你点样监督个政府啫？ 你支持政府嘅。 屌你老母，你根本上就係帮个政府去拆弹，就要喂依家已经犀利啦，四两拨千斤都冇嘢啦，已经即係过几日啲人唔记得啦，咪民望跌咗嘥气啦。你已经帮佢帮阿林郑安然度过咗呢个危机啦，冇事呀，保咗镬啦，因为你人再闹佢呢个保镬方案唔掂，冇用啦已经。 你哋帮佢喎。 大佬你哋自己有份话叫佢咩，依家咪推出咗一个嘢回应囉，係咪呀？怎么会这么笨柒的，还说真是年底选举，真是这些这么好的议题不懂用。我想问你怎样去监察政府啊？怎么由你提出个动议？我真的不明白，想竟不明白。你既然由建制派去提出，然后你猛地落修正案，那他喂你啲修正案你又赞成，人哋建制派又反对你，到你投佢嗰个时候你又反对返，咁咪得囉，係咪咁要咩啫？你又要人见你又要帮人拆弹。咁你想乜见你啫？我想问人，你有咩资格要求人哋见你？你有咩价值要求人哋见你啫？你都咁帮得手喎，係咪先？你点反对派呀？呢班友系啱啱呀？啊、好啊，咁啊呢即係你又见到呢仲有一个仲好笑啊，呢、這个叫呢你最崇拜嗰个叫莫乃光宇。 又系佢。 你又发表谋论啊呢条友。佢话喎，莫乃光批评林郑耻笑民主派，令双方关系恶化喎。嗱呢个真係好有问题。首先呢一句嘢， 最尾个几字，双方关系恶化，即系依家好好好友善好良好， 即系从来一直都好好， 即系从来都好好咁。你即系你不如入建制啦，屌你老尾，你唔好喺度扮反对嗱。呢啲咧就好多黄丝不愿面对嘅新闻嚟啦。喂，你本身就系同林郑政府扯猫尾喺度扮反对，啲双方关系咁良好，你就唔好扮嘢啦，啱唔啱啊？唔好喊打喊杀啦，收皮啦，长毛话斋， 晒时间啦。 你双方关系恶化，即系原先系好好啦，原先如果都好恶嘅，话佢哋唔会同话令到 C Y 同佢哋关系恶化噶嘛，系咪先？一般亲都唔系咁好啊嘛。咁你同林郑关系恶化好啦。就话批评林郑耻笑民主派，喂，你睇下佢跟住讲嗰啲嘢啊吓，咁咧就话呢一个嘅叶建源就讲咩咧？佢话当民主派议员提交集体信要求约见会面，特首系有责任去聆听各方意见。对方话佢哋争重咧，亦都系对建制派不公道，因为建制派咧就冇有咁嘅打算，你使乜帮人哋谂埋啫？啊！我屌你老母，呢啲人真系哇！你做奴才，屌你老母，你仲谂埋人哋嘅感受？建制派咩嘢嘅感想，关你卵事咩？叶建源，关你乜卵嘢事啊？即系佢要帮人哋谂埋啊，帮人哋个心灵，屌你妈，哇！惊住伤害咗。呢、這、一个嘅李慧琼嗰个嘅心灵啊，屌你老味真系，对建制派唔公道啊！因为建制派都冇咁嘅打算啊！哇，屌你老母真系，你真系呢啲根本上你仲唔系宫廷斗争嗰啲咁嘅剧本嚟嘅？你摆明就系争宠啦！建制派乜捻嘢感想关你察事咩？叶建源 摆明就系妒忌。 屌你老尾真系，你点知道建制派冇咁嘅打算啫？你系佢肚里边条虫咩？四十几个议员建制派，你知几捻多啫？你又知道？佢话俾你知道啊？吓，定系你自己都系建制派啊？好啦，专业议政立法会员莫乃光又话咧，林郑月娥系问题始作俑者。啊，真系好笑啊！喂，你莫乃光有分投赞成票噶嘛？你柒头！点会系问题始作俑者？你有份噶，嗱你真系唔捻认账。喂，你莫乃光、李国麟同埋呢一个梁继昌系投赞成票噶嘛？你有冇搞错？话林郑系始作俑者，你有份附和佢噶？就算佢系始作俑者，你都系助纣为虐嗰冚家产嚟噶，莫乃光。仲合将不断仲指责林郑，不断将责任推向其他人，言论就系耻笑民主派议员。喂！耻笑你就梗噶啦，你有份投赞成票噶嘛，戆鸠佬，咪戆鸠噶，你唔记得咗啊？你自己有份噶，莫乃光，你个叶建源又系有份嘅，投弃权嘅咋，都唔够胆投反对啊！你哋讲嘢真系，咁你成班都咪傻噶呢啲友啊？令双方关系恶化，即系你双方关系咧好友善嘅。依家恶化咗， 即系投票嗰一刻系曾经系好好嘅。 乌你老尾真系，你点样做反对派啊？同个行政长官咁捻友善，咁你嗰阵时就唔好耻笑一个人叫郑经翰啦。嗰阵时又话人哋郑经翰系煲胎针，我屌你老母！你而家团队成班友都系呢啲咩啊？你嗰啲叫咩啊？林郑针啊？你叫乜捻嘢啊？我想问你，如果嗰阵时耻笑阿郑经翰同埋阿曾荫权系好友好嘅个关系？帮手收风索料，你还嚟煲胎针？屌你老母！你班咁嘅捻样泛民主派，成班友原来都系同呢个林郑政府好友好嘅，咁你又系乜嘢啫？你对郑经翰唔公道啦！嗱，呢啲咧似一时屁一时嘅咋，嗰阵等于耻笑话刘千石系老千石一样嘅咋，话佢系徐庶个老母喺广州，即系被逼投呢个政改投弃权票，人哋都系投弃权啫嘛。你司徒蛙又闹啊，呢个刘千石系犹大啦，出卖耶稣嘅犹大啦，讲到咁捻巴闭啦。点知原来你成个民主党都系犹大嚟嘅，跟住喺2010嘅政改，你冚棒投晒赞成票啊嘛，系咪回力镖啊？成班成个民主党都出卖耶稣嘅犹大，嗱呢啲系引用司徒华嗰个标准啊，话原地踏步就好过退步啊嘛，嗱呢啲全部司徒蛙讲啊嘛，好啦，你嗰阵时指责又系05年嘅嗰届嘅，04年嗰届嘅就系即呢个郑经翰啦。 你猛咁恥笑人哋同个行政长官友好，你而家成班都同行政长官友好嘛，系咪回力镖啊？ 当年一个嚟嘅， 我都系一个，你而家一班啊嘛，大佬成堆人啊嘛，咪黐紧线噶你哋。人哋一个人做就唔得，成班做就得啊！哇，你呢班咩人嚟噶？贼嚟噶？即系呢班，你话俾我听啊？ 点嚟？ 我真系唔知咩逻辑嚟。即系刘千石啊，投共又唔得，你成班投共得，刘千石都唔会视佢为投共啦。屌你老尾，佢都系投弃权啫嘛。弃权喺阿张秀贤嗰个解释，咪即系等于反对。屌你老尾！ 即系叶建源都仲可以。哇！投弃权啦、啊，你 建言都系投弃权啫嘛，屌你 赞成、啊， 唔系即系呢班友唔该佢哋咧，啲标准九啊几样，喂一个人做咧就油大，十个人做咧就冇问题，咁啊耶稣真系惨啊，屌你老尾真系，咁捻多个油大嘅你个党，咁家阵成党都系油大嚟嘅，全部出卖耶稣，啲基督徒唔好投佢啦，屌你老尾真系。成班出卖耶稣噶， 系咯，屌！ 唉，真系，所以你话呢啲咁嘅友仔，嗰阵时你话系咪对于阿大奸？ 系咧，不如还翻个公道， 你还翻佢啦，唔好平反六四，就平反大奸，平反千石好过啦，扑街！你平反咗佢呢两个人，喂，你咁样啊？诋毁人哋啊，清誉啊，真系清誉啊！我认为真系，屌你成班都做紧，人哋做先我哋啫嘛，有乜问题啫？ 咪咯，人哋先行者， 先驱者先行者啊！屌你老味，真系戆鸠鸠成班友嗱，跟住咧，仲要咧是其是非其非啦啊！话说咧呢一个咩食物啊，食安事务委员会啊，咪系。流会嘅又吓、啊、特别会议就本身咧就商讨咧呢一个嘅墟市啊嘛，过年嘅时候嘅墟市问题， 小贩 啦吓。咁啊，话说啊，自称香港本土嘅嗰条友咧，就叫做毛孟静啊，花名就叫做正盲毛啊嗰个啦吓，郑经汉改噶，唔关事啊。咁咧佢就缺席、啊，告假、啊，又话自己好关注呢个墟市问题，又唔去开会吓、啊。啊我算得都告假，因为有三个流会啫。嗱，唔好又话我针对泛民啦。喂，你泛民咧，如果有三条友啊，多三条友出席啊，就唔使流会啦。因为呢个虚事问题你关注啫嘛，屌你老母，唔系建制派关注嘅议题嚟噶嘛，吴家产。 建制派唔会理嘅。 喂，你关注嘅议题你自己唔捻去，你话闹建制派嗱，所以呢啲我真系唔捻知系咩嘢嘅逻辑嚟嘅。你自己关注嗰个议题，你自己唔捻去开会就赖人哋唔开会嘅流会，咁你自己抽三个人都开会，你咪可以去开咯。屌你老母，你关注啫嘛呢个议题，啱唔啱啊？真系好捻有问题啊，班友。 即系呢啲同嗰啲单程证审批权一样啫嘛。 系啊，喂，你关注嘅议题你自己唔捻去，叫建制派开埋你嗰份，你乜捻嘢议员啊？呢啲系咁俾你份量出埋俾人啦。屌你！ 屌！即系佢，唉，你帮我投反对 啊！你帮我投票啦，咁样啊？唔得噶嘛，你都唔出席嘢，又话自己关心啲议题。好啦，我哋睇下缺席咧。嗰班友咧，嗰啲藉口多多㗎啦，真係嗱，我哋是其是非其非嚟。呢个郭伟强又系话地区事务，即係要地区事务，先系不过算数啦。建制派嗰啲，又佢唔关注呢个议题系嘛，佢中意话地区事务。嗱，呢个容海恩律师同埋郭佩凡博士就话睇医生，啊，真系病得及时啦，啊，保重啦。陈恒斌就话出席丧礼，咁冇得讲啦，连丧礼都讲埋啦，啊，咁啊真系冇得讲啦，冇得搏啦，唉，好啦，梁美芬话其他会议咩会议啊？有冇讲咩会议啊？系咪有会议噶？好啦，跟住咧呢、這个朱海迪就话申请法援、啊，即系嗰日唔申请就唔得嘅嗱，即系咧我哋试其试，试其试啊，试其试边个咧？就喺 N 姐同埋呢一个大湾人谭文豪。嗱、啊，好嘢啊！佢两个系，起码肯承认自己嘅错失，纯粹迟到，好嘢！嗱、啊，真系呢两个咧好嘢 ，N 姐飞机师好嘢。啊，虽然我好憎啊飞机师 ，N 姐咧爆事 啊，佢哋 喂，起码承担责任，我纯粹迟到，嗱、啊，好嘢啊！起码冇讲大话，冇作一啲理由出嚟咧，屌你老母，系自己都唔捻信嘅理由。你迟到咪迟到咯，冇问题噶，系嘛？咁我起码肯讲出嗰个真正原因，冇作古仔啊嘛，系咪先？吓、啊，睇医生睇咩医生啊？啊，出席其他会议咩会议啊？ 即系嗱，好嘢呢两位仁兄啊！即系虽然你唔中意都好，我唔中意都好啦，都起码佢冇讲大话啊嘛。 系啊，迟到咪迟到咯，咩啊？ 迟到咪迟到咯，系嘛吓？好啦，好嘢。嗱，就唔代表我认同喎。嗱，你记住喎，嗱，有啲有咧搞唔清楚嘅，又话诶，你仇师大即系认同啲议员迟到啫，流会就唔系。我系支持佢讲真话啫，唔好意思。 好啊，你话咩睇电视嗰啲啊？ 系啊，好过你话睇电视啊！屌你老母，你话我纯粹唔记得咗，或者我纯粹冇心装载，你就系认就认啦。嗱，起码人哋肯认，做错咗肯认。佢有冇改善？我哋持续监察佢，但系就唔代表我认同佢迟到。嗱，你搞清楚先，唔好一阵间又屌鸠我哋。诶、欸，呢条友认同啲议员迟到离谱啊，咁样仲话是歧视咁样。我是其是的意思，即系我认为佢嗰个肯承担、肯讲出个真正嘅原因啊， 系 好恶搞， 个理由系唔啱嘅， 系啦啊，咁啊，所以咧就系、是、你啲泛民都实在太好笑啦，系嘛嗱，唔好又话我哋唔批评欧乐轩啊，欧乐轩又请假去边啊，唔系去旅行啊，今次系嘛，嗱唔好话我哋同佢搞行当啊。哎，好罩忌啊！哎， 每集都要澄清。 哎，批评下佢先。哎，真系啦，到你啦，做咗好，你讲一句，批评下 佢。佢唔啱啦。 喂，咁渣人，你同佢搞行动啦，佢认真啲批评。你要检讨下欧乐轩嘅错失。你讲多次。 都唔知佢系咪又去咗啲咩地区工作啊？所以唔开会啦。 哇，咁温和嘅，唔得，再嚟多次。 会唔会迟到啊？ 系差唔多啦，唉、哎，真系咪避免啊？即系俾人话我哋同佢搞朋党啊？唉、哎，真系，所以你可以批评下佢 ，OK？ 知唔知啊？咁、 okay. 另外咧有三个茂理咧，都要即系简直仲离谱啲，又冇回复，又冇告假，又唔交代原因咧。呢就何启明啊，唔系文协嗰、那个吓。啊呢、這个工联会个自动当选嘅议员，仲有咧呢、這个许志峰啊，同埋黄碧云啊，啊 民主党嘅两位， 唔该啊，你哋啊快啲啊回复啊，啊民主党啊又唔开会系嘛，咁你唔好又话关心虚事啦，屌你应该关心自己，哎、我关心呢样嘢，不过唔开会，同杨岳桥一样。我关心单程证嘅议题，不过唔开会， 唔开， 唔开，等佢留会，等佢散会 ，OK。就系呢班友啊，睇医生，睇咩医生啊？精神 我好中意郁文咧，成日讲杨岳桥嗰个， 点 佢话佢唔会开会咧，系咪匿埋间房打飞机？睇 嗱呢、這个咧，我觉得咧，可以有两个语境嘅，有两个 context 嘅。一个就 physically， 佢只手喺度喐紧；一个咧就系佢 mentally， 即系嗰个脑里边意淫啊，叫人帮佢喺个网路嗰度打飞机，都系打飞机一种嚟嘅。即系诶，即系嗰种叫做烧粉式吹捧，有呢个咁嘅 term， 或者系咧类似以前老萧咧搵人咧去即系喺个萧生好嘢，多谢萧生咁样嗰只啊，咁佢咪搵啲人去 羊粉式吹捧， 系啦， 系嗰啲， 咁啊。但上次咧，原来有一铺咧，我哋咪截图咧，咪有条友猛咁话撑 A Y 咁嘅，有条友系， 系 佢做得好。喂，原来嗰个咧系个公民党啲党员嚟嘅，我又搵张图出嚟先。乌里老尾有人爆料，原来佢系公民党啲社区主任嚟嘅， 自己友嚟。 屌你老尾，自己友嚟，你喂你要申报啊嘛，扑街！嗱呢个 Matthew Wen， 呢个 Matthew Wen 啊，唔怪得咁捻肉麻啦，我唔会怪责你。因为我知道啊，你为香港人付出咗好多啊！我相信你只系唔小心犯错，屌你老母！你不如话佢犯，只系犯咗全香港男人都会犯嘅错啦，笨柒！屌你老母，迟到啊，冇谂错啊！哇，大佬，我相信你只系唔小心犯咗错，人谁无过？责怪别人啊，系多么容易啊！要体谅同包容啊，却系几咁困难啊！所以我先唔会怪责你，但系下次咧真系要小心啲啦。毕竟你系党魁啊嘛，犯咗错 自己党魁， 屌你老母！原来你系嗰啲党员嚟嘅吓，你犯咗错，挺起胸膛认错，屌你老母，关唔你搵事咩？挺唔挺起个胸，一道歉都需要勇气，确保下一次咧小心啲就系啦。啊，请继续尽忠职守，守护我哋嘅香港啦！呢、這个任务真系拜托党魁你啦，继续加油支持你。嗱、啊，呢、這个原来党员嚟嘅 Matthew Wen，OK，、okay? 就是公民党那些的地区的社区主任来的啊，所以这些人你说投票之前真的停一停想一想啊，好像养宠物咁啊，呢啲咁嘅宠物反咬你一啖一次啊，唔开会又话全香港男人都会犯嘅错，屌你咁唔小心犯错啦，头先嗰句我加落去嘅咋， 冇全香港男人 啫，唉，屌你咁样，呢啲差唔多啦，你系作大啊嘛，咩唔小心犯错啫，喂，我哋普通约食饭，我约你八点钟喺稻香等，喂，我八点半先到，我就唔小心犯，系嘛，因为我真系唔小心。你要开会嘛，你唔开会个会会散会㗎嘛，戆鸠佬。我迟到间稻香会。 你必须㗎嘛。 唔係我迟到间稻香会执撚咗㗎嘛，你明唔明啊，咁简单，唔会我迟到冇得食㗎嘛。 唔撚做啦今日散会。 唔会话八点钟嚟唔到呀，哎唔俾你入场啊，仇生冇得食啦，咁样咁唔会咁㗎嘛，啱唔啱啊。 最多我屌你几句嘢。 唔系你冇屌够我几句系咯。你离谱你真系屌够几句唔去。 迟到半粒钟喎。 即是呢啲友仔真係佢都唔明白，作为一个大议员吓98,500月薪同我哋一般嘅雷文嗰个分别。喂我哋迟到关你撚事咩，你迟到係有问题嘛，因为你係帮香港人争取緊福利谋緊福祉㗎嘛，照计係咪，虽然我哋都知道你唔肯係啦，係咪你都唔係为社稷㗎啦。吓讲个咁大喺度吹水啱啱啊。唉原来是。原来是你自己的党羽来的 ,Matthew Wan 啊 ,Matthew Wan 啊，唉。 真是做妹都做得好啲啊。 咁原来做妹的呢个是撑 AY。好撚戇鳩所以呢。屌你咁你啲盲粉人来做马㗎咁家产。 都知下面嗰啲系咪。 所以我咪话囉。嗱，你唔好问我攞证据呢样嘢真系冇，但我真系亲眼见过热狗都系咁做嘅，即系话佢哋开一啲咁嘅分身啊，走去周围留言啊嘛，我讲过噶啦，屌你妈节目我讲过不下几廿百次啦，费拉布啊，佢哋咪就系中意做呢啲打飞机嘅嘢咯，制造舆论啊嘛，我讲过啦，啲益友听过啦， 系， 如果你冇听过，啱啱今晚第一次听嘅，你听翻以前嗰啲节目，我讲过好多次嘅，就系呢啲泛民最中意做嘅嘢嚟噶啦。系嘛，开九啊几百个分身系嘛，就喺讨论区啊、Facebook 啊、IG 啊嗰个留言撑自己啊嘛，屌你老母嗰啲冚唪唥都系佢嗰啲咁嘅，嗱我唔系讲全部赞成佢嗰啲人都系，不过你嗰啲咁嘅议员做助理咧，其中一个职责就系走去帮你网路打飞机，屌你老母啲够胆唔好认啊，发毒誓啊，成班友仔，唉真系好废啊，即系呢啲咁嘅嘢。唉，你屌你老母，你用分身就用分身啦，咩 feel van 点会用个真身唔捻笨柒噶？真戆鸠啊！你真系 八字不力啊！ 你老尾定系留错 account 啊？下次唔好 啊！系下次唔好啦！ 系咪用错 account 啊？定系？屌真系！好，咁我哋咧就系、是、依家就系、是。睇下先，嗱，我哋不如接听电话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 嗱，电话号码咧就81912047，81912047，咁啊系有130条线嘅吓。咁、啊、我哋咧就系、是、依家咧就开始接听电话。嗱、啊，电话号码咧就系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嗱、啊，海外嘅益友咧，你想打电话嚟嘅话咧？就麻烦你呢係可以将个电话号码 PM 俾我，连埋你嗰个国家嗰个字头编号啊，咁我哋呢就会打返俾你㗎啦，因为呢入咗钱啦、啊、今日入咗钱啦，可以打长途电话㗎啦啊。咁另外呢喂我哋要讲下就係呢一个嘅宣传喎、哦、知唔知啊，记唔记得啊，你听电话之前係啊。 好多宣传 喎，好多宣传咧就系呢一个郁敏栋笃串2019啊， 系我罔顾我在， 系啦，咁咧就系、是、年初五初六咧只演两场，2019年2月9日同埋10日夜晚8点啊，咁咧就喺呢个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3楼嗰处咧，就有呢一个郁敏栋笃串嘅吓， 系、 咁票价咧就分988、688同388，咁大家咧可以上快达票网站 hkticketing.com 订购，或者打订票热线就31288288，或者咧就去到呢一个通理琴行嘅门市咧系买飞吓。好啦，咁咧就系依家我哋可以开始接听电话咯吓。大家多啲打电话嚟啦，因为 cut 埋条线，百几蚊好贵，因为咪要用尽条线啫。咪一阵间我哋咧，我发现咧嗱，咪真系，我 check 翻本簿，喂，我哋即系我哋一个月啊，即系佢因为断月计噶嘛，我哋个电话号码系嗰条线啊，封 in 封 out 都系嘅，其实。屌你一个月都系打咗唔够20个电话，有阵时咁啊，即系嘥钱啱唔啱？除翻变咗每一个，即系个 average 系好贵啊嘛。你系断每一通电话计，唔系断分钟计吓，咁变咗系好贵啊！嗱，大家多啲打电话嚟吓，81912047吓， 唔好嘥咗， 唔好嘥咗佢。好啦，我依家开始听电话啦。嗱，电话正在接通当中噶啦吓。嘥料好鬼贵啊！依家啲嘢真系呢啲咪电话号码，尤其系你 Skype 咧，基本上系做独市生意啊嘛，你离谱啊嘛。喂，王维基啲唔搞呢啲咁嘅网路嘅，即系 系咪电子魔童？ 喂，系 喂喂，早晨，点称呼啊？ 喂，听唔听到？ 喂，早晨啊，到你啦，点称呼啊？ 我叫医师啊。 医师系，请讲啊，医师 系。我想讲咧，自从阿李卓人输咗之后咧，你有冇发现 B 一百啊、吴志森同埋花家台咧，曹君衡不停就话呢个撑大陆人落嚟加权存税，撑大陆人嚟排高嗰时系泛民嘅基本原则，系唔会变嘅。有冇听嗰个啊？ 即系佢哋仲系坚持呢一个家庭团聚，我冇啊，呢一个 系啦，其实唔止佢两个啊，系 B 一百啊、花生台一班泛民大佬都系咁啊，其实 即系坚持家庭团聚。点解你观察到呢样嘢咧？ 因为是咁嘅，我啲 friend 成日 send 俾我嘅，因为佢哋睇嗰啲鬼故嗰啲咧，佢哋唔系啲台面有啲鬼故嘅，有时见到譬如，你不如睇下咁咯，即系其实佢哋即系盲粉嚟嘅，又系佢又谂住说服我嘅，其实。 喂，你可唔可以将我哋本土台 share 俾佢哋听？咁平衡一下嘛，可以等佢哋。 呢、這个难嘅，因为我身边好嘅多啲咧，好撑政府嗰啲人咧，咁大镬啊，真系。 我哋都撑政府喎，唔好意思，我哋好撑噶，唉，真系。我支持特区政府拥护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50年不变。 同埋你冇发现啊？你成日讲年轻嘅北疆之户口嘅 吓， 又其实苹果日报同埋年登呢几年咧，嗰啲泛民嗰啲班友啊，成日就嗌人清算呢个公户啊。 哦， 即系话咁样，我哋就会屋住啊。但其实嚟讲，因为大陆人咧，我系识啲人做房署嗰啲叫事务主任嗰啲咧。 嗯， 其实因为大陆人系冇 record 噶喺政府内部，即系你揿边部电脑都系冇嘅。 嗯， 如果你一清查呢个滥用公屋咧，都系咁揼俾香港人嘅啫。最后变咗，咁你哋就会好惨噶啦，最后 吓。咁啊，即系 同埋仲有最后系咯 吓，即系佢哋系你讲，你继续讲啊。 同埋咧，最后就系话咧。其实我发现咧，好多时咧，泛民嗰啲核心支持者啊，都系嗰啲叫做系社福界啊、教育界咧嗰啲嘅靠新移民落揾资源嘅人啦，总之系。 系。哦。 所以大可能咪成日话咩嘅？有啲咩 WhatsApp group 嘅校长同佢讲好 concern 啲咩嘅？点解个 group 咁咩多校长？就因为个台嗰个风格啊，你入场都系学校嗰边嗰啲人嚟噶嘛，其实。 咁当然教育界尤其系啦， 唔会噶。 同社福界当然系啦，因为呢两个界别都系靠嗰条水食饭噶嘛。喂，大佬嗰啲客嚟噶，喂，教育界当然要支持多啲人落嚟团聚啦，双飞又截咗咯。咁你再唔多啲嗰啲咁嘅单飞童啊咩落嚟，喂，咁你边度搞掂啊？迟早杀校噶，顶得几耐啫？系咪先？ 系咯。所以咁我打出嚟咧，就发现好多本土派咧就好觉得，诶、欸，阿李卓人输咗，咁啊，泛民会跪低投佢张票嘅，即系佢跪喺度会改变立场咧。其实我觉得唔会咯， 梗唔会啦。 因为点解咧？我之前呢一百咪成日搞咩网聚子嘅，有网聚嘅， 系， 因为咁啱咧，其实我有个阿姨就系去咗啲子友嚟嘅，真系有捐钱嗰啲啊，你明唔明啊？ 哦，D100自己有啊。 咁其实 系啦，咁直间咧，其实因为佢嘅我就会自我介绍一定噶啦，即系又演嘢，又话去旅行啊，又听啊，乜乜嗰啲咧，嗰类啊，其实好多都系嗰啲学校老师、副高层咩主任啊、副校嗰啲嚟嘅。咁佢点会自己怼爆自己爸母嗌啲新名簿嚟？真系唔会噶嘛呢样嘢。 唔系，所以呢样嘢我哋咧，其实阿伊斯人，我哋咧喺我谂一年前到啦，都有踢爆呢班咁嘅即系泛民友噶啦。就佢教育界基本上咧，佢系对于嗰个双非问题咧系冇出过声嘅，因为咧嗰班友咧系生客嚟噶。喂，大佬，如果冇咗嗰班友，神早杀咗校噶啦。嗰班友好多人嚟读书噶，系咁你变咗嗰班友系全部都系客人嚟嘅。喂，我当佢接客噶咋，唔好意思啊，咩教育工作者唔系接客系咩啊？喂，几多嗰阵时啊？你见咩有啲学校啊？一冇客啊，要走上街头嗰度派传单拉客啊，叫啲学生入读佢间学校啊，呢啲咪接客？ 当住屯門啦，而家，因为我住屯門咧，有啲学校未唔系 standing 咁好嘅，嗰啲话其实根本系搵唔到嘅，即系搵唔到学生， 就冇客咯。喂，唔好讲学生，喂，唔好讲学生，我当客嘅啫，呢啲完全系 serve 个客，客人嚟嘅啫， 即系服务业嚟嘅啫，班嘢， 服务业嚟嘅啫， 点咧？会搞到香港人冇住嗰啲嘢咁。 喂，我想同佢讲一样嘢，点解有一啲啊，嗰啲补习社啊，系可以做到个营业额可以去即系呢一个上市啊，做到几亿元嘅营业额？点解啊？就是、因为你基本上咧，佢教师教得唔好啊嘛，你啲教师教得好嘅，啲学生使乜另外出去俾钱补习啊？要补几亿元啊，大佬？成行成市啊，补到啲补习社开到，大佬唔好话呢个系所谓，哎呢、這个系因为公开市嘅压力啫，唔关啲教师教得唔好事嘅。如果啲教师校内已经教得好好嘅，佢仲使乜另外再喺校喺课余嘅时间，仲要俾钱嘥时间出去补习啫？根本你班人教得唔好啊嘛，做又三十六，唔做三十六。喂，佢哋梗系想多啲客噶，多啲客咪铁饭碗咯。以前做教师系铁饭碗嚟嘅，啲边有杀校嘅啫，系咪先？梗系同一间学校做退休噶啦， 咁而家都唔系话咩会有咩唔稳定嘅嘢啦。其实而家嚟讲， 而家都惊杀校，杀校都系杀啲嗰啲咁嘅差嘅学校啫。如果你 好多年前噶啦，杀校依家而家冇杀校， 依家冇啦，即系已经杀到七七八八啦。同埋依家林郑都话唔杀校啦嘛，咁你教育界咪喺度嚟扑到咁支持咯？依家边度听住话杀校啫？喂，依家系啲学生其实系一路都会减少嘅，因为那个双非已经跌紧噶啦嘛，截咗啦嘛，已经。依家基本上最后一班都已经差唔多上咗去小一㗎啦，你计返个年期 嘅资源。我之前未听你讲话汤伟如去独立回头去做嘢嘅，记唔记得？ 係呀，独媒係係。 其实对即大家知唔知道独独媒呢，其实有个叫社工复兴运动，冇就 系 呢个得名嘅，就系第一名嘅。 係。 其实佢背后就系社运左家叶宝林开嘅呢间嘢。 係。 咁平时写乜写咩呢，就系话你知香港人成日老屈大量人攞中户攞福利，其实冇呢回事嘅。 嗯， 即系其实佢哋系讲紧大话嘅，以我所知。 啊，不过当然系啦。 因为喺香港政府嗰个嘅统计报告嚟讲咧，你住咗七年啊，咁你成家大量人攞中户都系计你香港人嘅。你业保留会唔知啫？一定知嘅，做社工呢样嘢。 吓、啊，我呢把声有啲似，喂你有啲喂 阿姨人哋， 喂阿医师你把声有啲似移民咗去呢一个加拿大嗰、那个。嗰、那个人士啊， 你唔好屈我知道人边啊，整呢个 咪唔系，唔系，有一次你觉唔觉得阿周小姐你讲翻佢？ 我觉得， 你知唔知你似边个啊？意思 边个啊？ 你好似 D 一百某主吓？ 唔系， 唔系，唔系 佢啊？唔识 移民咗加拿大嗰个咧，嗰、那个 黎先生， 大家 唔系大家， 唔系贝鲁芬嘛？ 喂，好似喎，你繼續講下嘢啊，阿醫師喂。 總之我就覺得係嘢咧，其實嗰啲你其實有啲嘢就唔係你啊，係呢啲嘢就我真係話咩？ 係 就覺得啲網媒可信咯，即係好中意睇啲冇人睇嘅網媒啊，即係都係可靠啲咁去送咗佢啊，咁係唔好嘅。跟住就全部都係發明開好多都係。 哦，係啊，呢、這個我哋踢爆過啦，已經2016年8月又係踢爆過啦，9月。 唔係你踢爆佢速度咧，係唔會再 開得快係。 喂， 喂，我哋略尽绵力嘅就医师，所以就做得几多得几多啦，就好过唔踢爆。嗱呢样嘢咧，我哋肯做就好过唔做，因为咧呢啲你睇下啦，有啲友啊都排住队翻去出粮啦，系咪先？嗱，我哋真系所以有做好过唔做，呢样真噶。 都唔做冇人讲添啦，咪照 share 咯，系咪先？照 share 噶啫。 即系你全上你都讲一讲咧，就系啊咩？你发热稿送外卖真系真系好鬼好笑， 系咪？ 呢个仔真系出二蛋，即系食唔咗你咁耐啊！不过真系你其实发热稿啲嘢好笑，我觉得。 系多谢你，多谢你。咁啊，多啲重温下意思。喂，多谢晒你电话。OK， 拜拜 拜拜。喂，话说咧，呢一个益友都好笑喎，佢把声好似， 好似 阿列志文似啊，居民， 居民啊，即系呢个梁国雄嘅拍档， 梁国雄嘅老友啊，黎泽粉先声啊，嗰把声系似啊。嗱，系啦，刚才咧个公民党啊。党友啊，做马咧就系、是、叫温仲贤啊 ，Matthew Wan 啊，温仲贤啊，知唔知啊？ 系 就系、是、Matthew Wan 即系撑 AY 嗰个啦 ，OK 啊，咁所以咧就系、是、希望佢下次咧唔该开翻啲分身啦，做 Matthew Chan 嗰个啦，唔使咁真 实，冇咁戆居。 咪话说咧，我哋又想讲下咧，呢、這个 Facebook 咧最近咧。即系嗱，我哋好多啲友咧都有回报咧，就话收到呢啲咁嘅滋扰咧，就好多嗰啲唔知不知名嘅人士咧，就猛咁 at， 唔知 at 乜鬼嘢，有啲又中东啊，又阿拉伯文啊，吓、啊，即系有好多嗰啲奇形怪状啊，唔知咩人啊，嗱、啊，唔系种族歧视啊，吓、啊，系我代表我唔识佢咋吓，乜、啊、人都有，我唔知你有， 我见亲呢啲都即刻 block， 唔系你可以 delete 佢个 friend request， 但系。都相当之令人咧滋扰噶， 系， 因为你唔好咩，即系成日弹出嚟就系唔知咩人话 send a friend request， 哇，一 kick 入去又系唔识嘅，又系嗰啲唔知咩外国人嚟嘅吓，咁、啊、所以呢啲就我都唔知点样解决，但你冇理由啊将嗰个嘅。即系 friend request 个功能 disable 咗佢噶嘛？ 冇啊，我又见一个 delete 一个嘅啫。 吓、啊，你变咗咁样，我哋好痛苦噶，你知唔知啊？ 其实都好耐都有呢个情况， 即系好耐情况。有阵时咧，就整啲大波妹啊，咁样你一睇知系假噶啦，边咁大波啊？啊，即系个波又假， 个样又假， 个样又假，跟住嗰个名又假， account 又假。你又几分钟之前先至 update 嗰、那个嗰、那个 profile pic， 你要系你知系假啦，因为一个靓女咧，真系一个靓女，大波嘅 ，OK， 屌你咪晨早万鸠几个 follower 啦，点会得一个 like 都冇啊，系当人白痴啊，所以我唔会 add 啲人嘅，吓、啊，但我唔系黄维基，唔会手多波。嗰阵时佢亚视好手多嘛，你唔知咩？ 就知所以佢辞职啊，搞到 啊，即系辞职啊嘛，吓、啊，所以佢嗰个电视台嘅梦咪成日都耿耿于怀咯，唔使噶，阿黄维基唔好搞啦，听我哋讲啊，系咪？听我哋啲 layman 嘅意见啦、啊，搞唔到噶。嗱、啊，依家咧有啲人就批评啦，就话 TVB 咧佢依家系用呢一个嘅中国嘅剧集全面咧系去呢一个嘅。即系取代呢一个夜晚咧十二点几个重播嘅时段啦，同埋咧八点钟嗰个线嘅剧集咧都系播中国制嘅剧集啦。嗱呢一样嘢，啲人就猛批评。喂，你哋唔系话唔睇佢要熄机嘅咩？仲批评啲咩？即系熄机啦，系咪啊？即系等于我哋嗌啲人唔好听商台熄机一样啫嘛。 你唔睇咪唔使讨论咯。 你讨论佢用咩啫？仲吓？依得翻十几点啫嘛，长期都系徘徊，系嘛？佢跨平台啊，都系廿几啲年无大使夹埋嚟称啊，都唔够以前嗰啲喂，以前收视最低嗰啲剧集啊，都讲紧啊，系廿八九点已经算系低收视噶咯，知唔知啊？ 廿八九点已经差唔多要 cut， 要斩噶啦，差唔多廿八九点啊，要屌你系咪？即系讲紧亚视有十零点噶啦，已经系追到要斩咁滞噶啦。屌你老母！依家廿八九点为之高收视，真系黐线嘅。所以你话即系此一时彼一时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所以啲人仲批评 TVB， 系佢系依家咧，我都承认佢依然系 最具影响力嘅电子传媒嘅平台，但佢系只限于嗰啲老嘢啊，即系唔识去喺个网路嗰度去搜寻一啲即系新媒体嘅人咯吓。咁、啊、你佢中意睇嗰啲剧集冇办法噶啊！你一般啊，如果真系追嗰啲咁嘅中国剧集嗰啲啊，一早上网追晒噶啦，因为佢唔系首播噶，佢都买个版权嘅啫，知唔知啊？ 又唔使睇广告。 嗱，第一佢唔使睇广告，第二咧佢就上呢啲腾讯网啊，仲有咩啊？唉，露底啊，讲呢啲我唔睇噶， 嗰啲我都唔知。 做呢个爱奇艺啊，啊，仲有嗰啲咩网站啊，系我都唔识啊。所以咧， 唔知 佢哋就可以上网咧睇晒噶啦，已经，而且又原汁原味咧，就普通话嗰个版本噶喎，吓、啊，使乜听你粤语配音啫？佢识 call 你边个谭炳文啊？虽然佢配音系配得好好，系嘛？咁咧呢一个嘅呢位益友咧就系、是、松风汪咧，佢就话讲起维基咧，就谂起神驹啊！之前讲啊，好彩搞唔到电视台，如果咪蚀死。不过梗系啦，你睇依家阿邱德根个仔搞嗰个台。即系佢睇唔开啊！我唔知佢系咪佢只系泊车定系点啦？嗰、那个有线台啊，定系佢自己资金啦？我唔知道啊！唉，呢啲嘢唔理人哋啊！但系佢嗰个台肯定冇得赚嘅。佢嗰个有线开电视啊，俾人睇噶。 系咯，蚀得入肉。 喂，佢开少个剧集，开少啲剧集就蚀少啲。屌你冚唪唥商台人吓！呢啲一啲去 View TV。啊，唔系有啲人去咗 TVB， 有啲人去咗呢一个什么开电视，屌门啊抽筋，睇嚟睇去对嗰啲人。但 Dodo 姐就系咩啊嘛 ，TVB 啊嘛，系咪啊？ 系。 咁你呢一个陈志允啊，咩健吾啊，陶杰啊，你又有陶杰有时去啦，有时唔去啦。陶杰去 View TV 啊嘛，好啦。 系。 跟住呢个陈志允啊，健吾啊就去有线啊嘛，呢个77台啊嘛。咁睇嚟睇去都系商台的人， 成个 TVB 都系，仲有， 咪 TVB 嗰啲换咗好多系亚视嘅人嚟噶，因为佢搵到食嗰啲上晒大陆啊嘛，咁我肯定去大陆拍一集啊，就好过 TVB， 即系佢喺 TVB 做起咗个朵，佢就会翻去大陆嗰度咧，系上北上搵真即系搵真银啦，搵人仔啦，都唔需要啊。吓、啊、走去，即系你 TVB 根本上系出唔起钱啊嘛，呢个事实嚟嘅吓。咁、啊、咧就系、是、嗱，呢、這个 Laughing John 咧，佢就话佢而家睇翻《栋笃神探》《他来自江湖》咧，仲好睇。喂，大佬，《他来自江湖》嗰个卡士又万梓良系嘛，又吴孟达，又李香琴吓、啊，又毛毛， 周星驰 系嘛？喂，那个毛舜筠都几靓嘅， 嗰阵时系啊，而家都 keep 到好好 嘅，啊，而家都靓吓，咁啊，嗰阵时嗰个喂，话说咧，喂，我早排咧，即系睇漫唔记得熄电视啦吓，咁啊，见到咧，喂，阿甜柳上咗去呢一个嘅 TVB， 你知唔知啊？ 吓， 上去 TVB。咁我真係心諗點解呢，咁即刻唔識機啦吓，同阿林敏冲上去，原来宣传佢嗰个新嘅电影吓。 一 都好耐冇见佢喺 TVB 亮相㗎嘛，大佬吓。阿甜柳姐姐呀。嗱 ,Chan Chong Yu 嘅话以前啲大结局试过爆上46点。喂。 男亲女都50点 啦。以前试过几次50点㗎，第一次呢就男亲女爱。Dodo 同埋黄子华大结局系嘛啊，跟住咧就系呢一个嘅大长今啊， 系 记唔记得啊？ 记得 吓，呢、啊這个李英爱啊嘛吓，咁啊五十点嘅又系，跟住皇马对港队啊又系五十点嘅喎， 系 吓、啊，以前好多五十点噶，依家就好多都唔系啦。嗱，睇翻啦， 30点都偷笑。 喂，嗱，唔好话我哋冇睇 YouTube 嘅益友嘅意见啦吓。嗱，我睇下 Angela Wong 咧，佢就话佢认同五人子，但系好多人做，即系讲啲教师做沙六唔做沙六。嗱，呢个我都想讲好耐啦。喂，你好多啲所谓教育嘅从业员吓，喂，好多人冇俾心机去做噶。 啊，你问心啊，嗱，名校嗰啲冇得质疑嘅，人哋嘅成绩咁好，系咪先？嗰啲教师又冇俾心机去做，嗱，我唔系讲话你个师资有问题，吓，系睇你有冇俾心机去做，吓，喂，你做名校同你做嗰啲咁嘅 Band Five 嘅学校，喂，知嗰啲人工一样，你知唔知啊？吓，冇分别嘅，吓。喂，做名校，但系唔系计国际学校嗰啲啊？如果你做一般嗰啲资助学校啊，嗰啲教师唔会人工多咗嘅，做边间学校？但系点解你嗰啲咁渣咧？咁多嗰啲一般嗰啲学校系，你系搞到嗰啲学生咧，就喺课余时间系嘥好多嘅钱，同埋又嘥时间，又要走出去咧补习。加之咧，而家好多嗰啲学校咧，原来咧，就本身已经系僭建噶，将嗰个上课时间啊，吓就有阵时咧，就落咗课之后咧，又安排嗰啲嘅即系学校嘅即系留住你啊，即系去做练习啊， 补课 啊，补课啊呢样嗰样啦，系咪吓？嗱，唔好话我哋个上课落课系蜚语啊，咁啊补课系咩嚟噶？补堂啊，笨贼！唔系你有啲人话我哋蜚语，你知唔知啊？渣镬又话蜚语，渣镬咧即系渣镬。咁你如果读咗口语，咪渣镬咯，唔系渣你一镬。OK， 得闲睇下珠江台，睇下南方台，冇乜都蜚语啊！嗱，有好多人啊，乜都蜚语噶啊！ 未听过就话蜚语， 未听过就蜚语噶啦。又话受普通话影响，呢啲有边啲啊？到底系受普通话影响？你话上课落课，我唔认同噶。补课咧，啲你唔叫补堂啦，上堂落堂啊都唔得，要翻学放学。咁补学啊？你哋有咩语数啊？可以取代补课得？黐筋嘅你都，你唔习惯讲呢个字，唔代表佢系蜚语嚟嘅。OK， 唔好上咁多年灯，乜柒都话蜚语，屌你老尾真系。呢口咧，嗱，我觉得择善固执系啱。你呢啲唔系叫择善固执，呢啲系纯粹固执兼偏激，系嘛？增润课程嗰啲乜润滑剂咩？增润课程，好笑呢、啊這个益友讲嘢。唔系你真系，喂，好啦，嗱，有一个益友咧就叫咩咧？嗱，有啲闹我系傻西嘅，冇理佢啦，系 delete 咗佢 account 啦，系。学阿萧生话真系， 诶，同我 block 咗佢， 话咗做会出嚟同我 block 咗呢个不朝生 ，block 咗佢 account。嗱，呢一个阿姐咧就话咩咧？啊 ，Jesse Man 姐咧就话，佢以我所知，早几年咁多人补习系因为好多人想买补习社嗰啲鸡精书同埋贴题啦，唔系噶，唔系噶，我同你讲，鸡精班还鸡精班噶。贴题班还贴题，贴题班咧就系喺嗰个嘅考试之前咧就会开嘅，即系有一个所谓 intensive course 啊，就另外开一班嘅，就俾你贴题啊，做 mock 卷啊。咁你一般嗰啲所谓 regular course 咧就冇乜贴题嘅，吓、啊。同埋你就咁咧，即系有啲话你话要攞佢嗰本鸡精书咧，我谂你租租屋补习都试过啦。佢每个上课嘅时候上堂啦，或者屌你老尾真系费同你一拗。咁你上课上堂嘅时候，咪派本讲义俾你嘅，吓、啊、讲义啊，嗰本叫做屌蜚语啊，蜚语吓， 我冇补过习， 系咪你冇补习咩？咁唔怪你升唔到，我懒嘅你又咪呀？你男人冇补过习，你都知嘅。收翻，唔应该学历歧视，都更加唔应该逆向学历歧视。好啦，咪变咗周融啊。好啦，咁佢会派本讲义俾你噶嘛？即系笔记啦，叫做系咪？即系一本嘢啦吓，有多有少咧，有啲几廿页，有啲十零页。好啦，咁俾你有阵时系上课又抄嘢啊，佢会喺个即系嗰个投影机嗰度。一路睇同你一路睇住一路写嘢咁样噶嘛，好啦。咁嗰本嘢如果你纯粹影咗嗰本嘢咧，其实都学唔到几多嘢噶。你嘅一般坊间咧都有啲盗版嘅啲影印咧都可以印噶，但系咧点解要去上嗰个堂咧？要一路上一路抄个笔记咧就是、入脑啲嘅，而 而且你就咁睇咧冇意思噶，就咁睇系得唔到个效果噶。吓、啊， 系， 因为你要付出咗咁样嘅时间同埋金钱咧，你肉赤啦，你先至会系即系入心入肺啲嘅。嗱、啊，事实嚟嘅，吓、啊，你就咁样，哇，几廿蚊一日影印铺嗰度，成沓嘢印咗佢攞翻去咧睇咧，冇咁入脑噶，呢啲系吓。咁啊，卡曼就话读到书使 Q 补习。读书唔成咧，就唔代表冇出路。啱，我都唔系话要学历歧视啊。啱呢样嘢，你绝对啱，我绝对认同。嗱，你唔好以为我学历歧视租租屋啊。嗱，佢识咗咁多年，喂，我系啊，基本上咧，嗱，甚少人讲噶，我系不嬲都系反蓝血噶，不嬲都系反阶级噶。吓、啊，我唔系长毛啊，不过，但我系反阶级噶。吓、啊，你知唔知啊？我不嬲都唔中意人哋咧喺度扮蓝血人啦、啊，走去睇唔起人啦、啊，呢啲我系会批评噶，你都见过噶啦，吓、 嗯 啊，不过近期佢少咗啲，啊，因为嗰啲人开始做嘢啊，屌你老尾真系，就唔批评啦又，咁佢自己都系斗万零蚊，佢点样蓝血啫？点蓝血啫？屌你老尾！萬零咩蓝血，你唔係高過大队长好多㗎，叶正顺。 正常可能玩得仲多一 点。可能多過你汤委员做记者呀，屌你老尾。可能人哋做保安主任萬六蚊咪多過你啦已经。 可能都唔知呀而家。 边个呀 你保安嗰啲。啲越嚟高嘅人工都。 咁、啊、你冇㗎，你保安呢呢样嘢呢尤其是羊毛出自羊身上㗎。咁你嗱你呀、啊即系一般，如果你嗰啲屋苑嗰啲管理费就会多咗好多噶啦嘛，吓会加价嘅系会吓、啊，所以咧你呢啲咁样嘅李卓人搞呢科嘢咧，系、哎、我唔识讲啊，费讲啊得罪人啊。好啊，咁啊即系睇下呢个益友咧 ，Terence 啊就话吓，好多学生因为日校嗰啲教师咧就系、是、教得太鸠。上堂完全唔听书等补习社教啦，呢、這个就系嗰个嘅恶性循环啦，恶性循环嚟噶。因为你又佢又知道你个学校嗰个教师教得衰，咁佢更加之唔用心上课，佢更加之唔用心上课，更加之依赖出边嗰个补习教师。其实好多补习班咧，屌你有冇好捻悲哀嘅啫？佢唔系睇住个真人噶，睇带噶， 系 睇带噶，俾钱去，屌你老味真系。 开个 visualizer 出嚟， 系啊，咩 visualizer 即系咩啊？英语嚟嘅， 嗰个咩啊？唔知道中文添 吓、啊，即系投影器系咪啊？唔好讲英语啊，咁鬼专业，几个音节我唔识噶啦。个大佬整个投影机出嚟系咪啊？啊，所以系好阴功噶，俾几嚿水噶。一个礼拜上一课噶咋，上一堂啊，或者，唉，费恩又话抽称我哋啊，匪语，你只开个粤语台出嚟都唔啱，屌你老味，就成日有啲人话我哋匪语，你知唔知啊？吓， 佢哋咩都话噶啦， 唔系你唔中意我呢个匪语台，屌你咁嘅翡翠台，你开一个 睇翡翠台啊？ 唔系你开一个粤语台出嚟，你要等我哋听下，你啲粤语正音过我嘅，唉，真系。我都想听一下，系嘛？好啦，咁咧就系、是、Johnny Poon 啊，佢话试过喺中学咧有个数学老师咧用补习社嘅教法出鸡精笔记，真系好读好多。最后个老师出咗去开补习社，哇 ，fat fat 啦呢啲，真系作育英才啦，系嘛？嗱呢啲好嘢啊，呢啲系啊，嗱、呢、這个咧。Joanna Chan 咧，嗱佢抽水喎、啊、我哋都要读噶吓，不过一阵时闹我哋都读噶，所以呢个抽水都读埋。佢补习班仲好生意，唔怪得某艺女权人士即系开班，嗰、那个未必系，嗰、那个未必系，系即系呢啲咧，啲嘢叫项庄舞剑啊，咁佢未必系，即系我唔知佢目的系咩啦，唔好估啊，系，或者佢有。 吓、啊，是估啊！ 即系我唔知佢系到底有别有用心啊，定系点啦？唉、哎，佢个补习社嗱，好、啊、多人用途嘅，叫做系嘛，多用途学习室呢、這个叫做 multi function 嘅吓。咁、啊、即系我讲佢学习好多唔同科目啫， O K， 哦， 好多科目，咁有啲咩科目啦？除咗中英数之外，吓、 啊、通识啊， 通识之外咧， 仲有嗰啲咩咧？ 咩啊？ 历史啊，地理嗰啲， 你唔好讲文科、理科啫， 生物啊， 你讲。呢、這个你讲嘅呀，我唔关我事啊。唉，嗱，要咧你這個呢个咧，嗱，一冤有头债有主 ，OK。啊，由周周会讲下，不都冇问题噶。喂，生物有得考噶， 真系一个科嚟噶。 DSE 有得考噶，唔系真系抽水噶呢个系。 哇，生物化学啊！ 生物啊，即系要考有份卷，要嗌你写翻生物嗰啲。点样嗰个操作嘅程序写翻出嚟系咪啊？ 边啲操作先？ 即系嗰啲生物学嘅嘢，要写翻条 essay 出嚟啊，考下你嗰啲生物学嗰啲原理啊，系点样啊？吓、啊，系咪啊？唔系咁你写咩？ 我冇读呢科、啊 我都冇读，我讲下啫，估下啫。 哦， 啊，咁啊嗱，我睇下咧。阿、啊、有咧，阿、啊、郭俊咧，佢话有个成人英文班、哦， 成人英文班 吓，即系咩啊？哎，我唔知道，我青年 啫，唔知啦。 啊，我青年唔系成年吓，咁、啊、咧就系、是、诶。嗱、啊，啱、啊、春昌 Mac 咧，佢话补习每个月一定高过98000，唔系咧点解啊？会觉得98000唔多？嗱、啊，喺呢啲咧，我觉得98000多啲咧，就系嗰啲正棍讲得多啫。屌，如果捞得掂嗰啲，喂，你睇下嗰个中文嗰个名师嗰僆仔叫咩啊？ 林日欣啊！ 阿林日欣，你知我讲过佢真系嗰个林日欣啊？喂！林日欣啊，搵钱啊，屌搵得多过嗰啲咁嘅98000从业员多多声啦，又可以沟女。喂，佢可以沟女噶，你知唔知啊？ 唔使影响噶嘛。 即系佢沟乜都得，但系我即系咁讲，喂，佢可以沟女噶，唔需要话即系好似金乃威咁，哇手仔要俾人拎上几多聆讯，大佬。咁呢啲工系咪好过你做正棍啊？所以你上个礼拜有个益友打电话嚟咧，就话。即是话即是鼓励下多啲嘅青年朋友参政，梗係唔好啦，咁撚笨柒，梗係做林日欣啦，教下啲筆記係咪，又可以扣下靚妹幾好啊，有乜问题啊？嗱，唔好话道德重整会啊，从来唔係啊，屌你真係屈鳩我。林日欣呢理想工作啦，知唔知啊？屌你真係男人嘅梦想啦，喂对住啲靚妹喺度吓，哇又有 fans， 喂佢啲 fans 好痴情㗎，你知唔知啊？ 全部十几岁 靓妹嚟噶，真系唔系讲笑。你睇下佢个 Instagram 嗰啲留言，嗰啲全部靓妹嚟噶，好后生噶，全部都即系睇咗下边个都 好妒忌咁。 唔系我妒忌嗰个系另有其人，嗰啲雪厂街嗰啲名人妒忌关我鬼事啦，真系。即系喂，你根本就系咪你睇下人哋嗰啲，哇，真系犀利啦！呢啲先至，佢个教学质素系点，我唔捻知，我就知佢好多搵得钱，系嘛啊，同埋系一个名师，系嘛，名师就出高徒啊，高徒，屌啫，唔系出疆徒啊，大佬。唉，真系好笑啊！真系，所以就系呢啲好嘢嘅，唔系，但系你好过嗰个咩嘛？嗱，有一个教中文，有一个俾人拉 call 嗰个，咪拎佢 烧完啊？ 唔系嗰个拎佢调查啫，咪拉咗吓，烧完咁样，喂，嗰、那个咁嘅肥仔啊，都赚唔少啦，系咪啊？ 系， 虽然嗰又肥又唔靓仔，嗰、那个啲 fans 又冇啊。 阿林日恩咁多啊， 但系都有啊， 都揾到佢噶嗰个，冇搞笑啊！咁可能啲男学生咪即系补佢咯，啲女学生咪补呢一个，补呢一个。 好彩佢唔系搞生物， 你又唔系搞生物啊？ 好彩佢咁多男学生揾佢。 哦，唔系嘛，揾佢补生物。咁激进，唔会吧？唉，真系。消炎啊！吓嗱，唔系吹水噶，嗱即刻有个益友做见证啦。Ivan Yuan 佢就话啦，佢个妹见到林日欣好开心噶。嗱呢边又呃你啊， 即系当佢偶像， 当佢偶像啊！哇，又即系识中文，系嘛？又文青啊，又小清新，系嘛？又小确幸，屌你老母又小鲜肉，九啊几样少，系嘛？啊，真系！犀利咧！呢啲真系唔系嗰啲咁嘅咩文青啊，大佬呢个真系文青啊！呢、這个 真系文，真系文艺， 文艺啊！呢真系唔系艺文青啊，文艺青年啊！呢啲真系啊！嗱，咁啊，以汪咧呢、這个就系网路欺凌嚟噶吓，佢就话神区都可以做补习名师啲，又会报名，我报咩？我冇一科咧，系精于某科，我只能够咧喺度系开咪啊！喂，呢、這个 Lavi 太好笑喎，佢想揾林一欣咩帮性教育啊？啲益友吓啊，不能够咧系即系胡乱留言啦吓。阿 James 张就话男人咧，佢就只保 Patrick Chan， 你咩意思啊 ，James？ James 咩叫咩男人？我只保 Patrick Chan 咧，即系点咧？你欣赏佢嘅才华？咁唔系嗰阵时我，我补地理课嗰、那个阿婆教嘅，即系嗰个阿婆叫咩名啊？哇，好熟啊！嗰阵时嗰个阿婆， 地理阿婆， 地理阿婆系啊。在现代教育那度上课的啊，那个叫什么我上足的他那些班啊，这些有记得的你话返我听他的名字啊 ,Linda Lau 啊，是啊，啊真是煮好嘢啦，这些真是好记性啊，嗱即是不得不赞啦，我又在这个机会赞下斋煮啊，第一写文章脉络清晰是吧，资料呢搜集充足，而且有查证，不是呢信口雌黄諗到写。嗱，呢真系好嘢嚟噶吓，你同唔同意啊？斋主佢嗰啲嘅文章都好，即系佢系写得好噶吓、啊，即系起码有条理。嗱、啊，呢啲咧真系好嘢，真系要赞啊！阿斋主嗰啲嘅文章，因为是其是，非其非嘛，我哋非其非，你唔好讲费得罪人咧，呢、這个是其是可以讲，好嘢噶呢个系吓，佢、啊、大家可以即系。睇下揸住啲文章啦，嗱、啊，即系 Linda Lau 咧好嘢。咁嗰阵时咧，我补佢都唔系贪佢，喂，咁你话如果呢、這个我又唔系睇佢嗰个补习嗰个教师系男定女嘅，咁样系吓，咁我好肤浅啊，真系吓。咁、啊、都见到哎呀 ，Linda Lau 臭皮喎，唔补啦咁样啊，唔得嘅，因为佢最主要咧，你系教佢，佢系教你嗰啲嘅内容咧，系唔系即系适合啊嘛？嗱、啊，所以咧，嗱佢咧就好嘢嘅。嗰阵时佢咧喺嗰个上课嘅时候咧，都不断踢爆啲环保咧，好多流嘢啊，电动车点样唔环保啊，吓、啊、啲 biofuel 点样搵笨啊，喂，佢教好多啲嘢嘅，你知唔知啊？吓、啊，因为咧佢嗱，我最紧要佢教，点解佢话嗰啲电动车唔环保咧？第一，因为你电动车首先咧，你就要淘汰一批依家仲喺度喺个市面嗰度可以行走咧嗰啲嘅汽车啊。吓、啊，咁嗰啲车本身仲用得噶嘛？首先第一，你系淘汰咗嗰啲车，你真系用电动车。第二，嗰、那个嘅电动车，只不过个污染源咧唔喺你本地啫，唔喺 local 啫。咁佢都要发电先有电噶，佢一样系污染嘅。咁如果你嗰个发电嗰个来源，我唔知系边度啦，系咪？那个来源吓， 咁你知唔係香港全面發電㗎嘛，有啲喺廣東，我唔知呀依家個最新情況係點，咁總之一啲係有啲喺廣東度買電㗎嘛、啊、好啦，咁如果你喺其他地方呢，嗰啲發電廠呢，嗰啲嘅污染嘅控制做得唔好呢，都係嘥氣。第三呢，佢就話嗰啲車呢，現有啲車呢，即係你所謂香港淘汰咗嗰啲，又唔係當廢鐵抌咗佢㗎。我哋成日讲个横台山咪就是有好多嗰啲咁黑人啊，即系买咗拎块非洲咯。唔系你有点啊咁得戚喺嗰个 Facebook 嗰度见到有啲小巴写住大埔红 van 喺个非洲啦行走啫，即系买咗啲车翻去非洲度开啊嘛。你个黑烟唔喺香港喷喺非洲喷啊，傻仔环保戆鸠鸠，你知唔知啊？嗰啲有助自己环保，一啲唔环保啊！你咩欧盟几期几期，你嗰啲咪去晒非洲咯？唔系吹水噶。咪去晒孟加拉啊、非洲啊、巴基斯坦都几多啊？买你二手车咯。喂，佢连你个招牌唔拆噶，当你好潮噶。即系我等于我哋唔识人哋嗰啲字咧，唔会搣走人哋啲字一样啫嘛。 系。 佢唔搣走你啲字，好似好潮咁啊！你明咩？ 因为佢未见过啊。 佢未见过嘛，佢都唔知咩字。你下次写屌老母得噶，你试下，可能都唔搣嘅。佢非洲佬鬼閪知系咩字啊？咁佢照揸啫嘛架车系，所以你有咪成日见到啊？哇！咁啊，非洲咁多呢啲啊，吓，因为佢拎咗翻去揸咋，环保嗱、啊，所以咧我就系喺佢嗰度啦，呢啲就吸收知识啦，吓、啊，真系学到嘢嘅系，犀利啊！呢啲系唔好嗰个教科书写咗俾你，话俾你听哦，我哋有啲咩环保嘅措施咧啊，写一扎俾你，你照背嗱，佢话俾你听呢啲唔系噶，假噶。啊！你要喺个答卷嗰时写翻出嚟啊！佢点嗱？你话佢唔系环保，佢点样唔系真正嘅环保？你写翻出嚟嗱，呢啲咧真系受用啊，系咪？到咗依家你睇，我都唔系考试啦，我都仲记得，因为真系佢可以 入脑， 入脑，同埋佢系所谓 think out of the box 啊！佢唔系喺嗰个框架里边谂嘢啊，嗰、那个思维系教我哋嗱，呢啲系好嘢嚟噶。我学到嘢咯，屌你乜日校教师，你咪真系喺嗰本书啊照本宣科，个书噏俾你听乜嘢，你咪照读咯。佢点会有呢啲阿乔文俾你啫？系咪先？啊，呢啲好嘢嚟噶吓。有啲人话非洲人本身就唔惊黑烟，嗱呢啲我唔敢讲，唔知系咩意思啊？呢啲嘢啊 ，my your words 吓，阿 Dominic 吓 ，OK 啊。Long Tap Man 咧就话补习界有个始祖叫史 Sir 嗱，嗰个都上过今日睇真啲添嘅史 Sir 吓、啊，嗰阵时阿 Jojo 应该啱啱出世 ，OK？ 史 Sir 系唔知九三年嗰阵时已经好兴噶啦，吓、啊、史 Sir 啊， 识唔识？ 吓唔系教英语，我啲英语好渣啫吓。啊不过就系、是，即系我都唔够胆啊，班门弄斧啊吓。咁、啊、咧就见到咧，阿 Chan Chun Yu 佢话 Linda Lau 好劲，嗰阵时中学上佢堂悭翻啲，即系 Linda Lau 以前喺日校教嘅，系咪啊？喂，全睇先。喂，嗱，我想问咧，嗱，一个益友咧，我真系想问一问佢嘅，呢、這、一个咧就叫做。依家留言嗰个咧 ，Dave 或 Stella and Stella， 佢咧就留好多嗰啲，因为咧我其实有睇佢啲留言噶，我谂我都有 cap 过俾你睇嘅，早早乌，就佢经常会喺YouTube 又好咩都好咧，佢留一个几百字嘅英文嘅留言啦，因为我系好中意睇英文，嗱佢咧就好中意留英文嘅留言，但系佢系听得明广东话嘅，应该系。咁所以我就唔明啦，佢到底系点解要咁样去打啲英文去回复咧？咁佢打几百字喎，佢系又唔系打十隻八隻字喎，吓、啊？咁点解咧？我都想佢系答一答、啊啊，希望佢解答下我哋呢个疑解，因为咧我已经系留意咗你大概半年，半年以上噶啦。嗰阵时你又闹呢、這个系、啊、郑锦满咩 idiot 啊嗰啲啊，哇，好精彩噶！我见你啲留言都。吓、啊，你不如解答一下吓，咁啊，跟住咧就系、是，喂， 睇到话喂，港大学生会话有呢、這、一个咩咩咩咩咩入侵啊！唔好 send 啲，喂，我做紧节目，依家唔好乱咁 send 啲嘢过嚟，系咪报流料啊？呢啲系吓？ 大家好，我叫郑振熙，嚟自呢、 這個。哦，佢呢一个系香港大学学生会周年大选吓。啊即系俾人话佢呢个我哋了解一先啦，系嘛？屌你揦埋都话，哇好多 angry 喎，咁应该都系。唉，俾我睇埋片啊！屌，因为呢个即期即刻 send 俾我哋嘅，系帮我睇片啦，好唔好啊？ 好， 唉，睇片啦、啊、呢、這个港大啊，唉，咪你睇下睇下佢噏乜噏乜嘢先。嗰时佢哋夠话陈一恶系咩啦，都收尾唉我等下睇下睇下片先，有人爆料下。点样啊，视窗视窗。视窗。喂，点样开啊？屌你老尾，真系有啲时间啊吓！喂，头先有冇画面出咗嚟啊？ 有声咯， 有声。好啦，喂，睇下啦，系哦，佢讲咩民族党嗰啲嘢系呢啲咁啊，即系有 juice 噶啦，要听下啦，系。见唔见啊？嗱，呢个啊，喂，系、哎、好啦，我哋去片去片。 大家好，我叫郑振熙，嚟自呢个理学院嘅 Hi, so I'm Sean and I'm studying economics and finance in year three. 喂，佢冇听错嘛 ？Year five， 听一次先。Year five 你唔好选啦，系理学院嘅 Year five， 唔选啦，郑振熙俾人屌。Year five 仲要系选，唉。 我哋觉得就如果攞依家社会上现有嘅一啲嘅名词嚟形容我哋嘅政治立场嘅话，其实系并唔适合嘅，因为例如系本土派啊，或者系港独呢啲，我哋都觉得第一啦，并唔系话有一个非常之清晰嘅界定，就大家社会上一致嘅。定義在這些的名詞上面，而我們都覺得我們的政治光譜或者是政治立場都好，其實作為香港人在香港接受教育都好，其實我們的立場都是會傾向由香港出發，但是由香港出發來考慮香港的利益的時候，其實我們都要考慮回個時間軸，整個時間軸就是說究竟你考慮的爭取的利益究竟是在短期上面即刻可以得到，還是長期上面即刻可以得到，加上香港其實它的地理位置、經濟結構其實都是極度依賴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的，例如我們的金融啊，我們的產業出口，所以什 麼香港的地理位置你依賴中國就依賴中國啦，你想說点解香港个地理位置系中途岛咩？屌你老母！香港位置点样？屌你老母！呢个乜嘢人嚟噶？一买就九唔捻搭八。香港个地理位置，你想讲就系要背靠祖国系咪啊？帮你讲捻埋啦！屌你咪讲到柒咕碌咁捻样。点解香港个地理位置又要面向全世界嘅？屌噏乜捻柒嘢啫？珍珠岛啊，戆鸠呢条友真系。诶，听下佢废噏啲咩先。喂，冇得睇嘅喂，系继续。 大家好，我叫郑振熙， 又 回 打 嘅 喂， 屌 你，继续听下啱唔啱先。 问题：创新科技严重落后于其他邻近城市，呢啲问题其实 都是我們內部一些急需要解決、急需要面對的問題，所以我們會將這些內部的問題是列為最優先需要 我們覺得香港是需要去處理的問題。我們認為任何符合法例下的討論都是可以被接受的，所以只要 我們覺得只要、某一個人或者 回避問題啊， 在現時 浪費時間在拉布、 現時完善的法律制度底下沒有違反到的話，就可以就任何的議題提出自己的想法。 嗱，冇答噶，唉，喂，呢、這个好离谱啊！喂，头先即系佢都唔识答，梗系反对啦。人哋问你是否讨论港独，喂，港独咪就违反基本法，冇听梁美芬教授讲噶，法学教授梁美芬讲啊，屌你老尾，真系咁唔忠诚嘅呢条友， 呢个 DQ 啦 ，DQ 啦，屌，真系，喂，你讨咩论啫？佢话喂，人哋问你港独系咪合法，你答系就系，唔系就唔系，讨唔讨论得？屌你咪回避问题，使唔使帮你答埋啊？就系、是、不合法，屌你老，因为港独违反基本法嘅，戆鸠啊你都，你都就系睇见佢嘥时间啦。人哋问你是否同意，是就是否就否啦，噏系一大轮废话。我都咁讲，你唔敢咁讲，你惊冇票啊？你都睇你嘅衰样都输噶啦，屌你！ 即系朱海迪咁咯，你唔答咪俾人 DQ 啦。 首先啦， 嘥时 间。我哋相信香港的法治仍然是非常相当完善的，咁所以就住香港一套完整司法体系 是有答 的判决的话，我哋冇太多的质疑或者系冇太多的反对。咁对于香港民族党有被政府取缔啊，或者系被禁止，社会上有唔同嘅声音，但系我哋相信，我哋需要遵守一個響絕大部分香港市民都認同係完善嘅法律體系下作出嘅任何嘅決策。 屌，你即係同意就同意啦，嘥 時間。其實我哋由始至終都相信，而且坊間一啲機構都調查亦都指出，其實香港嘅法治制度其實響世界上面係排列係非常之前茅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呢一套嘅法治制度可以帶嚟一個公平的審訊，所以就對於有部分議員被 DQ 啊等等都好啦，咁我哋願意去相信整個判決過程是公平的，並且就係有足夠嘅證據去支持政府。 嗱、啊，呢、這個答得好啦，DQ 支持 DQ。 我哋對於呢個事件就 嗱呢、啊、句就衰啦， 任何嘅特別嘅意見。 嗱呢啲友咧，嗱你冇得扮兩邊，摸埋兩邊嘅。你根本上你係建制派嘅，你意見基本上就係、是。屌嗱，頭先本身成段咧答得最好唔睇啦，嘥時間。嗱話俾你聽啊，呢、這個咩姓鄭呢條友，最尾嗰個咧你答得最好噶啦。你話 DQ 咧係有法律理據嘅，嗱啱。但你唔好最尾嗰個又兜多句，佢話咩啊？最尾佢兜多句話咩啊？佢咩對於呢樣嘢冇太多意見咧，真係眼成啊嘛，戇鳩。嗱第一我話俾你聽，你喺港大咧。我谂咧，你都冇运行噶啦，选唔到噶啦。但你都选嚟，我唔知啊，系搵你搵人哋搵你选定你自己出嚟选？如果人哋搵你选，你为咗表忠啫，系咪啊？你点解要选到咁样啫？又抱琵琶半遮面啊！我又好唔中意啲人嘅。你一系你表露晒你身份，你建制咪建制，你投投唔投唔投？我话俾你听，你应该系点咧？你应该你就表露你自己系建制派嘅身份出嚟拉票，接触啲同学。然之后赢俾中联版睇，嗱咁你系威水叻仔啦，我俾包你有运行，堂堂正正企出嚟话俾人听，我就反港独，撑 DQ， 撑法治，嗱你企出嚟讲，堂堂正正赢一次，喂、那个门槛系10%嘅就好容易赢嘅啫，傻仔，知唔知啊？如果苹果日报，就算苹果个吹鸡，你咪同佢斗过咯，屌你老母，咁卵笨柴， 唔系咁多， 你堂堂正正赢一次嘛，所以点解喂？你话九龙西嗰两次就系、是、建制派堂堂正正第一次踢死你严重严，第二次踢死埋你呢个李卓人，我哋大快人心啊嘛！你泛民恶晒咩？霸晒啊！大学学生会，屌你老母！你唔够胆啊，油抱琵琶半遮面，睇你唔起啦，垃圾！ 话俾你听啊，呢条友系嗱，我哋反对佢嗰啲意见咧，同嗰啲留言嗰啲口闹去踩佢建制派唔同啊，建制派冇参选权咩？我捍卫佢参选权，唔好意思，不过我觉得佢呢啲咁样油泼琵琶半遮面，想买两边，好唔中意啫，好唔 like 啫。你冇你学下谭耀宗嗰种风格啊嘛？屌，真系我唔中意噶呢啲人系扮嘢啊嘛， 堂堂正正认出， 堂堂正正出嚟认啊，怕咩认啫？建制派冇参选权啊，你都戆鸠嘅，你选唔选到话俾佢，一定选唔到，因为第一你啲口才又唔掂，噏到一捻一嚿嚿嚿。第二就是你都唔夠諗承認㗎嘛，你自己所相信嘅價值啱唔啱啊，你剛才都有贏，不過你又認同完之後又話我哋對呢一樣撐即係 DQ 議員冇太大意見，屌咁你唔得㗎嘛，咁樣係唔夠忠誠啊。但我去評論嗰個角度呢，唔係我故意標旗立義，而係應該用咁嘅角度先至是其是非其非㗎嘛，因為佢係建制派嚟㗎嘛，因為收埋佢身份啫。屌你有冇堂堂正正企出嚟啦，如果唔係三十年之后你點樣全面接管啊，點樣全面管治啊，大佬。啱啱啊，我唔係我赞成啊，冇屈我啊，我唔係赞成全面管治啊。不过你要有咁嘅心理准备㗎嘛，你要啲市民都有咁嘅心理准备㗎嘛。啱啱啊，你想油泡琵琶半遮面，你怕咩讲啫，我就係撑。你堂堂正正咁赢一次，我话你威水。啊。啱啊！嗱，曾永强先生讲呢句啱啦，呢个益友嘅留言就系、是、不要做面目模糊的建制派。哇！呢、這个好嘢，哇！ 我系上单嗰个啊， 好嘢啊！呢、這个嘢真系醍醐灌顶啊！呢句说话你知唔知啊？讲得好啊，堂堂正正。如果你堂堂正正咧，啱啦，阿 Man 安珠佢都话啦，分分钟吸埋焦土派嗰啲票噶，系会冇问题噶。吓、啊！如果你撑焦土咪投佢咪啱咯，系嘛？好过嗰啲油泡琵琶半遮面喺度扮反对，呢、這个就喺度嚟九唔搭八，系嘛？我见有好多嬲嬲噶呢条友都，你知唔知啊？因为即期唔该，即期八卦佬 send 俾我啦，啊！就讲大学生会，不过呢个人都选唔到噶啦， 系啊，冇运行嘅， 运行嘅你港大啊，吓、啊！嗱、啊，好笑啊！嗱、啊，嗰啲人咧猛闹噶，包括呢个中大左交嘅何正南啊，即系闹鸠我嗰个咧， 即系你嘅 fans 曾经， 曾经系 fans 网名炸鸡鸡嗰个高登友啊，就闹人哋不知所谓、啊。佢请问有何？哦，佢讲旺角事件啊，不如我哋拉去嗰度睇啊，好唔好啊？ 大家好啊，我叫郑、 啊。我讲旺角事件咩？哦，有啊，有啊，有啊，有啊，有啊！哎，佢睇埋呢段啦，系。佢讲咗讲咗十几秒嘅有，睇埋睇埋，诶冇声嘅。 报纸传媒报道就系当中其实有好多嘅不法分子，甚至系黑帮嘅一个介入。咁所以旺角骚动嘅嗰一批嘅示威者，其实系唔系真系纯粹？一个好纯粹是一个即是为了表达而表达的市民呢，是不是真的纯粹一批为了表达而 叫为表达 表达的一个市民呢？ 你是不是为表达而表达啊？ 就住 哎不看你的嘥时间啦，佢主要呢 一嚿 嚿，佢主要呢就即是话有黑帮界有啲嘥气啦，呢啲嘢真係喂，你咪话佢系暴乱咪得咯，使乜谂 暴徒？ 喂，你话佢暴徒咪得咯，占呢啲咁样嘅，使乜噏咩黑唔黑帮啊，大佬？你有冇熟读大公文会噶？接受访问之前，你紧跟个主旋律啊嘛？你话嗰班港独分子咯，屌你老尾，真系又咩黑帮？黑帮嗰镬唔系嗰次噶嘛，嗰次好似战王嗰次先俾人黑帮啫，屌你九唔搭八，战王嗰次嚟噶咪啊？讲黑帮有冇睇大公报？有冇睇文汇报噶？点参选啊你？屌你，我仲熟过书过你，我冇预备都熟书过你。黑社会嗰次好似唔系讲紧 嗰个战王啊嘛， 嗰个战王你冇求其将官你带啦，同学。 你求其话咩？哎，我哋唔允许啲暴力行为。 系啊，我哋唔赞同啲暴力行为咁咪得咯。屌，又黑帮嗰次黑帮咩？边次你未记得？狗唔捻答白，做咩为表达而表达？我真系唔知呢个系咩嘢嘅用语啊！唉，吓，唔系呢个唔系佢哋自己装啲宣传片嚟噶 ，Adrian 呢个系呢一个系广大嗰个校园电视去访问佢哋噶，所以呢班友唔好讲佢，首先唔好讲佢政治立场啊嘛，即系讲捻得旧旧已经系冇得支持你嘅，真系冇运行啊，吓。嗱，斋主记得啦，战王时期十月噶嘛，吓、啊、黑帮大乱斗，嗱佢记得啦。咁你点会同呢一个战，即系呢一个旺角事件同战王事件两件事嚟噶，大佬？中间隔一年几两年咁就系啊。阿哥有冇查维基百科接受访问之前， 啲基本常识嚟咯。 啊，唔系嗰单，唔系嗰单嚟噶，大佬嗰、那个初一事件系。几个钟头就玩完了，散水了，搞错了他是不是？唉，真的这些这么幼稚，那些水友就说他基本资料都搞错了，那他怎样来到去即是参选啊，这些人喂，你参选你不做好一些基本的预备功夫的，真的 是，即是你那些录影带你都不做好， 什么录影带啊， 什么录音带 波带啊！哦，咪系咯，即系呢啲人真系，即系佢系未呢叫做 not eligible 啊，英语叫做唔识任啊，呢啲叫做唔升任啊，或者叫做应该系网典啊，佢睇过阿 MUT 话佢睇网典，佢嗰个系咪睇维基百科啊，大佬咪老点佢啊呢个。好睇错网点喎、啊。所以呢有啲人呢就话咩嘢咩批评个立场。首先唔好批评个立场啦，立场唔使批评㗎啦。讲立场嘥气啦，立场咪就屌鸠佢囉。但係呢你讲咩呢，讲下佢个基本嘅功夫佢做唔足㗎嘛。吓唔好讲建唔建制先。吓唔好讲咩泛唔泛民本唔本土先。屌你咩你基本嘅功课都做唔足。你点样啊去说服啲同学投你一票啊。吓。基本上选举就是一个呃人 的功夫来的嘛。 是啊，看你的包装的 嘛。事实上看包装啊。不过杨雪莹说杨岳桥的 package 好好，这个违反良心，因为他包装都是不好的。OK，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好，是吗？那么就是这些友仔仲话读到 EF5， 唔怪要 defer 一年啦。 唔怪知道 EF5。 乜知读到 EF5 啦，仲参选，跟住毕唔到业啊。 对，好 心啊。系啊，斋主话斋讲嘢冇根冇强 ，fact check 一下就收皮啦。咪系咯，系嘛？即系佢应该系做多啲功夫咧，先至系去。即系接受访问嘅，尤其是呢啲剪咗出嚟都仲有十分钟嘅，我谂佢俾人问咗大概有一个钟到啦，啊，冇一个钟到半个钟噶啦。 佢哋应该对呢啲有一个既定嘅答案噶嘛。 咁啊系咯，或者等于你上选举论坛一样啫嘛。有啲嘢基本上有罐头嘅答案嘅，人哋点样问你？嗱呢啲咧就系咩啦？你预计人哋问你啲咩问题，系嘛？你自己啲丑闻又好，自己臭屎又好。咁你已经预备咗个答案，唔系即场爆肚啦！屌你有乜曾志伟上身啊？个个喺度， 系 你估欢乐今宵啊？ 尤其你建制派一定有一个既定答案。 你谂乜？你唔系无敌神驹个夜间热线啊？啲亿啊打翻上嚟质疑嘅时候，我要即场喺度兜啊爆肚啊！大佬，你 Oscar 上身你系。等我哋就得啫，系嘛？我哋唔使参选，你唔得嘛？你咁样啊？我谂你3%嘅票唔知攞唔攞到啊？即系讲嘢讲到一嚿嚿，就系呢啲就系港大学生，唉， 系 嗱，唔好话我批评港大啊！啊，喂，我批评成大嗰阵时啊，你都未听节目啊！咩讲大帮嘅真系， 喂，我做批评成败，批评到做成败嘅校董啊，大佬。批评你要批评一样嘢嘅时候，你就唔系睇你系咪嗰个批评系咪激烈，而系睇你嗰个批评系咪 valid 啊，系咪有内容啊， 系咪合理 合理啊，吓冇错啦。啊，咁啊 ，Casper 咧就话汪洋啊，会唔会喺2020嘅时候参选呢一个立法会嘅九龙东选区呢？咁你点睇呢？ 唔会啦。 点解呢？ 我觉得即係佢参选嘅两次啊，都俾人话咩一路走来始终唔得㗎嘛，同废土一样。咁佢两次都唔得，咁今次仲要下次2020仲要冇埋。好多人投俾黄仁达都系因为玉文支持咋嘛。咁佢都叛变咗啦，咁郁文都唔会支持佢，咁啲人都唔会投俾佢啦。呢个反骨仔，咁上次佢都话有30几票，但系如果下次佢自己一个去选嘅话，即系攞唔攞到保证金都成问题啊，应该冇噶啦。仲要佢自己又话咩退出咗政坛啊嘛，《自决时报》同叶公文分家啦，佢讲嘅。咁我谂佢应该唔会再从政啊，咁戆居嘅，都系蚀钱啦。所以， 不因为主要咧，佢哋咁捻孤寒咧，咪主要佢咁捻孤寒咧，应该连嗰个保证金都唔会攞出嚟 嘅。系啊，你记唔记得？10000都唔会俾嘅。 你叫咩郑松泰议员啊，走去开咩地区办事处啊，大佬啊，都要啊岳阳啊打个长途电话叫阿郁文啊俾钱啊科水啊，先至肯开啦，大佬。嗰、那个上期都唔捻俾，屌你咩郑松泰真系做大学讲师噶啦，已经系啊。屌你冇40000都30000一个月啦，即系连嗰个上期都唔捻俾啊，要打电话俾郁文啊，吓、啊！ 即系咁捻孤寒嘅，应该唔会再选嘅，嘥钱嘅，嘥时间嘅。 吓、啊！佢如果有人俾钱，佢就会 系咯。如果有人俾钱咧， 吓、啊、佢自己俾钱啊，我谂啊难啲 啦，赎翻层楼嗰啲钱。 咁咪囉，无啦啦硬到啲鸡嘢出嚟啊。阿 Frienda 话喎，佢老婆讲过话郁文逼佢老公出嚟选喎，嘩咁嘅都讲得出啊。郁文逼佢㗎，揸住支枪指住个头逼佢出嚟选㗎。 逼佢出嚟选。唔犀利。选㗎嘛。 唔犀利。咩残兽咁啦，都出嘅你。 呢个残皮， 点解你残皮喂？因为你靓过赵雅芝啊，大佬啊！喂，咁我哋咧趁呢个时间咧，因为咧今日咧即系冇时间录啊，咁我哋咧就听日咧，话说咧就有即系讲埋呢个少少赛马先。咁咧就系听日10场赛事啦，主赛咧都系讲紧呢一个。百周年纪念短途杯同埋呢一个董事杯㗎啦。咁短途嗰场呢第5场呢就係8只马跑。基本上呢我諗啊都返版3重彩㗎啦。都係1、2、3名互斗㗎啦。咁所以呢场呢就係、是、大家睇下点买啦。我睇一下呢个系都系因为你隔咗1个月左右。咁、啊、其他嗰啲马会唔会进步咁犀利呢、啊、尤其是嗰只汇力之城。比较进步咁犀利啊！如果系嘅，上次啊就唔会啊输俾嗰只咁嘅精辉啦，90倍啦，咁所以咧就系、是、都系我估第1、2、3名赢嘅。反而第7场董事杯咧，比例全胜。嗱，如果佢赢到就系、是、好犀利噶啦。以往咧有好巴巴啦，吓、啊、红心威龙啦，都系可以咧赢完呢一个嘅香港一里呢个锦标之后咧。再赢埋董事杯1个月之后，咁你睇下佢得唔得啦？如果佢得咧，就真系好犀利噶啦。但反而我想讲咧，就系嗰只巴基之星啊，大家唔好受到呢一个苹果日报嘅误导啦，以为呢只马好叻啦。佢事实上系赢过2场国际一级赛，啊，赢过呢个女王杯同埋遮打杯，但系呢一只马系跑性格嘅，佢中意企喺度嘅时候咧，就真系一动都冇嘅。咁呢啲马。我觉得唔系好马嚟嘅，咁、啊、而且呢又话即系今次又要留翻后跑啦， 咁但美丽传承系放嘅，咁你最尾你追唔追得切啊？你嗰个冲程有几多啊？你冇威尔顿冲六百咁多嘅，威尔顿系转弯之前六百就抽出大外档冲都冲赢嘅，系你巴基之星有冇咁叻先啊？你唔好成日攞翻第一场，屌你咪苹果一部吹捧呢只马就攞翻佢一开始巴基之星喺香港跑嘅第一场。陋习大后想冲上嚟赢嗰场系几多班啊，大佬同啲咩马跑啊？你呢系跑 Group One 系嘛？你当初跑嗰场系新马赛，同啲咩马跑？呢啲友咧成日就啊，因为咧佢好励志，就输在起跑线，就赢在终点线，成日攞呢啲文章嚟打飞机。嗱，呢啲系苹果日报咧最中意作啲 story， 呃一个嘅所谓即系观念落去喺度，即系。整到呢只马好似好劲咁，话俾你听，一场赛马赢嗰只就系赢噶啦。我唔理你玩大图又好，后追又好，点都好，赢嗰只就系赢，即系等于上次征辉九十几倍爆冷赢咗汇力之城，佢赢就系赢。汇力之城我都估唔到，我开头约佢跑包尾噶啦，跑下，后尾佢都系其他马咧系堕后吓、啊，即系反而你睇下末段嗰个速度。即系佢都系有实力嘅，但佢都系输俾征辉，输就系输噶啦，系咪？咁你呢啲咪巴基之星？喂，你输就系输啦，今季冇表现嘅，又话呢只得啊？唔系嘛？我就唔买噶啦，呢只死人都唔买噶啦。你话佢赢硬我都唔买噶啦。反而佢系二期用兵啦，大摩都点提嘅呢只二期用兵吓。咁、啊、佢就系喺即系第一次跑千六啦吓。咁、啊、你话到唔到呢？未必唔到喎，因为佢冇即係佢唔係第一次跑千六，佢以前都跑过。但嗰次唔係级制赛嚟，佢上次跑嗰场 Group 3呢係跑千四嘅啫。佢以前二班赢过千六。但你今次同呢一隻美丽传承斗，咁係即係大家係即係喺 Group 1嘅赛事嗰度斗平榜。咁呢隻嘢都係猛嘢嚟㗎，因为佢係又有近绩係咪？咁呢隻反而呢，如果你拖 Q 呢，我觉得呢一隻同埋拖返另一隻美丽、啊、一拖三六、啊、就呢一场呢我鍾意係咁样。二号就唉巴基之星唔好掂呢啲啦，嘥钱啦，係咪？即係我睇法啫，你可以唔认同呀，唔係我鍾意撐巴基之星，咁你撐啦，最好真金白银买落去买多啲OK， 咁我分多五号咁、啊、另外呢听日呢就犀利啦，莫雷拉呢我估啊，大家真係要听啊，要留意啊。第一场智力宝，跟住第三场四通八达，第四场美丽满载，加埋呢第十场嗰隻夏威夷。嗱、啊、呢四隻呢即係好有可能令到莫雷拉呢係四 win 啊，至少啊，如果二期用兵赢埋就五 win 㗎啦。所以呢听日呢就一定要啊，你少少地五蚊一注都好，五拖卅一或者买灵活玩，五穿卅一呢五隻马穿 win 过关，一百蚊灵活玩，佢会帮你除打翻散佢噶。呢啲分分钟赢到过千银噶，咁样系。你有冇睇佢？哇！呢啲神驹热到辣手啊，一倍几两倍。诶、欸，你唔好理。到时咧入闸嗰阵时咧，话俾你听啊，就自然有啲傻人啫，买嗰啲咁嘅，即系自然有啲傻人啫，买嗰啲冷马又六格啊又成啊，一定有人拗颈噶。吓、啊！呢、這个郭博士话一日人穷笨柒兼拗颈就咁啊，明知嗰只系大热嘅，好有机会嘅，都唔系嘅，都会打啲飞落去，即系其他嗰啲马嗰度嘅吓。好似美场咁啊，夏威夷24蚊，依家听日过完关应该冇噶啦。咁你只标准猴王五倍啊？喂，我几大都买夏威夷咧，我点会买你嗰只标准猴王？上次大摩又急进，即系叫跑嗰咁嘅三级赛嘥气嘅，冇机会嘅。好啦。依家落翻嚟，咁你上次嘥力啊嘛，系咪先？你咁样跑一铺，你嗰次唔系神操式噶嘛，大佬。虽然都唔系好用力，但你嘥咗嘛一铺系。嗰铺如果嗰铺唔跑，今次跑咧，咁就我都难谂啦。你上次跑一铺，今次又跑，系嘛？加个时间又唔耐，咁我不如买夏威夷啦。我点解唔零买当头起啫？系嘛？虽然系佢依家三上二咧，系一个。這個呢阿拉拉阿钱伟乐呢成日都话啊升班呢呢啲四上三啊三上二啊好大难度。我觉得呢对于阿蔡神仙呢哇佢嗰啲真係金鬼斩瓜切菜咁啊真係我觉得就都好有信心啊呢四场都啊。 整个五村三十一系嘛，唔好惊范本啊，种起上嚟啊，哇，好和味嘅呢啲系吓。不过你当然啦，唔好听我讲啦，我买啫，呢个系我话俾大家听系，你可以唔跟嘅，车你咁热，我唔买系嘛。好似有个益友咁，佢话要买首道回来，诶、欸，恭喜你，如果你买咗，中十九倍啦，尾长系嘛吓，我就唔制啦。又唔系有啲人又喺度讲，喺度讲啦，话啊，尾长阿萧家唔系萧生啊吓，萧家有三只马、哦，红心倾、哦，勇闯者、哦，夏威夷、哦，咁诶、欸，我觉得又唔惊嘅，系咪喺下，不系嗰只就嗰只噶啦吓。你话其他另外一两只过到佢，咁我都无话可说嘅，即系等于赖维铭嗰次赢嗰只，上次无啦啦林翔啊叶初航嗰只轩辕飞驹啊轩辕神驹啊，哇无啦打到落啡价六啊几蚊赢，咁嗰啲冇得解释噶，佢点解释啫？但佢季初都赢过，都系赖维铭噶，咁佢今次睇得准咯，唯有话阿梁定华话香港冇做马噶嘛，你知唔知啊？佢开咗 YouTube channel。出嚟猛讲话香港冇做马嘅咁样，喂十四只马点可能十四个骑师练马师一齐夹埋，即系佢个做马嘅意思系要啲人全部夹埋晒先至叫做马，咁一定冇噶。屌你系咪就算拉到嗰啲都唔系十四个夹埋嘅？你知唔知啊？佢话要全部人夹埋先至得。屌你老尾俾人拉到嗰啲都唔系全部夹埋噶啦，系咪啊？都部分嘅啫嘛，咁啊唔好讲佢啦。咁咧。所以就我就係揀呢几隻囉，咁大家係我都会买嘅吓，唔係吹水嘅呢啲係。咁大家就諗下啦，同埋听嗰隻美丽传承又讲啦，如果大家嗱我唔知你鍾意边隻马，如果你鍾意美丽传承而听日又有15蚊啦，而家仲有14蚊㗎，好离谱㗎係。如果听日仲有15蚊啦，你而家係要买呀，唔好话啊 ,15 蚊会唔会唔得呀，唔好咁戆居，如果你鍾意呢隻马嘅话呢你要买呀吓。上铺又系噶，你睇下上铺啊，又系分15蚊噶吓，我仲谂住佢会升多5毫子，分多5毫添，屌你老尾真系，15蚊都好不过吓、啊，今季啊佢跑啊最热都有15蚊噶，好抵噶呢啲马系15蚊啊，你谂下，屌你咪有啲五班嗰啲都卖到17蚊、16蚊。咁你话美丽传承买15蚊系咪好抵买呀吓，唔系我吹热佢呀，佢系咪都热㗎啦。不过如果佢有15蚊你唔好喺度犹豫又话冇理由嘅赢得点解15蚊呀，唔系隻隻精英大师10-01㗎嘛哥吓、啊。我就系睇好呢几隻啦。同埋听日都应该系蔡若寒呢都会带佢出击㗎啦。啊。如果唔系你听日你去乡土个马板就好多屌老母屌老母好多会。你好似话嗰只第四场美丽满载，喂，上次一出即赢，你今次都仲系留喺四班嗰度，吓、啊，加咗两磅咁大把，今次，咁你点会，即系你唔使理佢排档啊？嗱，梁定华一样嘢我掰佢嘅，一只马系得嘅，你唔使理佢十四档定排一档嘅，喂，呢只马系得噶嘛，系咪啊？咁。咪就系买落去咯，系嘛？唔使理佢咩几多档啊，吓、啊！咁当然啦，会唔会甩碌咧？会，金汇星咪甩过一次咯，但系第二次都保中嘅，啊！不过就唔好分咯，13蚊，啊！大家睇下点睇啦，吓、啊！只要中意啲嗱，比如四通八达咁，佢跑呢一场1800，系嘛？咁就好过跑呢个香港经典啦，系嘛？你睇见佢啊呢一、這个。一路上1400、1600、1800，其实你知道佢嗱，呢只四岁马嚟嘅，你知道蔡若寒系想佢用另一种嘅路线系进军打比嘅呢只马吓，181分，佢今场赢埋就睇下佢赢个距离几多啦，咁至少都加6分、7分、80多分、88分已经够入呢个打比噶啦吓，咁啊，所以呢啲要买噶系嘛，你睇见佢好明显噶，佢成个。佢报嗰赛程点解会一路嗱佢200-200咁升上去係咪上次1600赢咗啦，今次咪睇下佢得唔得囉，再增程吓、啊。有啊，我有睇下梁定华嗰个 channel 㗎係吓，有时同意有时唔同意吓。咁、啊、你比如话再睇埋嗰个第一场智力宝吓，咁佢嗱呢啲我又系啦，另外当头戏啦，佢最近都赢咗两铺啦。是吗？你唔使计档位㗎，上次12档今次11档 系嘛？你比上次都系系咩多几磅？咁呢只买得嘅，我都觉得系都你照买嘅，唔通买其他嗰啲？我话其他嗰啲你买啊？其他嗰啲都唔似样啦，买及时行乐咯，最似样就系、是、吓、啊，都，唉，都好敏噶啦，都系呢只噶，呢啲赢我两铺，其他嗰啲冚唪唥都系呜呜喂喂吓。咁大家睇下点样啦，有咩心水可以提供下都可以讲下噶、啊、我就系呢几只啦，就你哋可以咧就系、是、嗱，你四关穿又得，你四穿十五又得，五穿晒一又得，我就宁愿穿埋嗰只。如果我穿五关咧，我就穿以奇用兵噶啦，就唔会穿咩全城噶，一搏佢五关赢晒啊嘛，蔡若翰同埋雷神吓。啊即我会咁样买咯，大家睇下点。喂，甩喺度啊，喂，佢可以即系发表下意见喎、啊，吓、啊，甩入咗嚟听啊。好似嗰日咁，嗱，我同佢倾偈，佢咧都有买嗰只，即系上次头场五班二千二，四班二千二，即同路啦。我同佢已经系一跑完即刻同佢倾偈，即刻大家都贴飞啊，大家都中嗰只，你明唔明啊？啊！佢话四通八达呢场系非赢不可。蔡若翰四岁马分流抢分咪系咯，所以我都话佢系进军打比啦，甩甩都话系，即系啦，系嘛，都系噶啦，大家都睇到系佢系要争入打比攞打比个入场券，系嘛？威塞话偷拍豪啊！你唔好成日闹睇人哋嗰啲睇阿方生嗰啲片。你咪睇完方生嗰啲片段啦、啊，呢个 Hong Kong Racing Leagues 啊，即系呢个系有嗰个叫咩啊？解密啊！屌你，香港赛马解密啊！啊， 系新噶， 唔系新嘅咩新嘅 ？Hong Kong Racing Leagues 咪阿方生个 channel 咯嗱，阿拉拉都提供啊呢几只啊，四通八达就。就呢一场二班千八啊，夏威夷咧就二班千四啊，嗱我都有讲啊呢两只啊，鸿运战士吓、之后嗰啲点样啦？佢讲嗰两只好似听日冇出嘅话，系咪啊？之前出咗嘅系啊，哦佢话佢今年打比应该摆呢四只马，系啦吓。啊我都同意四通八达佢话斋喂我諗啊拉拉啊头嗰两铺啊都有买落去啦跑第二第三个次我都见佢第一铺已经一出就买 win 㗎喇佢都话饮恨啊个铺吓应该赢嘅係咪应该赢㗎喇嗰场系咁赢唔到吓咁后尾保重都好啦听下睇有冇两倍啦如果有两倍我都好好分㗎喇呢啲吓你点睇巴基之星啱啱咪讲咗咯？又讲拉布啊？咪讲咗咯，讲咗啦，拉呢个巴基之星。诶、哎，教主听紧，欢迎晒， 欢迎， 同埋太后欢迎晒吓。咁、啊、咧就喂呢一、這个宣传，我头先讲嘢，再讲一次，就是、玉敏栋笃串啊！我讲故我在吓，啊、大家都记得去买飞啦。年初五、初六啊，二月九号、十号。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三楼门票分三种988、688、388网上购票呢就是 hkticketing.com 购买或者通理琴行门市部呢有售吓、啊。OK, 嗱睇下甩甩佢讲咩啦佢话边个下星期跑经典一里鸿运战士呢就係、是、过半星期之后嘅二班谷草千八哦。但反而我觉得鸿运战士冇嗰种声味喎甩甩我唔知点睇啦因为鸿运战士跑过好 Q 多场吓佢唔系嗰啲即系蔡若翰嗰啲好经典嗰啲呢由52分一路升上去一路连赢几场嗰啲呢吓咁 所以我觉得嗰隻冇乜声味吓、啊、最近嗰几次都系都唉唔知啊佢又好熱但又赢唔到咁有啲失望囉你点睇啊甩甩呢一隻啊 我就觉得有啲失望啊。本身佢都我估应该够分嘅。哎喂，教主留言喎，即刻拉先。阿祖祖拉咗未？ 拉咗啦， 拉咗，哎，真怪。喂，话说，喂，讲翻咧呢一个嘅栋笃村咧，你有冇发现啊？依家最近啊，喺巴士站啦，同埋喺呢一个地铁站啊，都有广告， 广告， 有广告啊，吓， 系啊， 我见你都影过一啲出嚟嘅，影过睇嘅。但系唔单止影俾我睇，你要贴出嚟都，知唔知啊？嗱， 好， 嗱，我见你发咗个图片嘅，而家我哋一齐咧睇下呢个图片先。 唔系我影嘅， 系有图有真相。嘿，你攞人哋啲图片，你真系你要俾翻 credit 啊吓？呢个边个益友影嘅？嗱，呢个哇喺巴士站嗰度啊！大家见唔见到啊？嗱，呢个巴士站嗰、那个，即系嗰个灯箱嗰度， 个灯箱系 吓、啊、非常之醒目嘅一个广告啦。你一见到就好 eye catching 嘅，真系。好啦，咁啊，真系睇下咧嗱，打比平均分系88分，88分应该达阵。咁你话斋今场如果啊？四通八达赢埋啊，就已经够分噶啦。佢81分啦，依家系嘛？每加得6分87系嘛？吓，听日好稳阵噶啦，所以系，但系唔好瞓身啦，唉，唔好瞓身。即系学方俊辉话斋，千祈唔好孤注一掷啊！咁咧就见到咧 YouTube 都有益友、哦，优一星咧就话梁定华啲理论系唔错，但系咧啲 tips 就十分麻麻。哦，咁你听佢嗰啲赛马杂谈啊，讲人啲是非啊，闹啲马主啊，闹啲马贩啊，闹啲平马人啊，闹啲连马师，佢我发现佢系人都闹，佢都几四方吓、啊。即系佢好中意咧，好似教人练马咁啊！但系佢嗰阵时咧，即系佢自己做在职练马师嘅时候，咁咪唔系赢得好多场嘅，唉，真系啊！咁但系佢退咗休之后咧，就系、是、就唉，我唔知点讲啦。总之，但系不过佢都讲得几好听嘅，好过唔讲啊吓，都好过唔讲嘅。咁啊 ，Wing Check 中又话俾个 tips， 系有逢系方俊辉拣嘅，你千祈唔好买。就算你中意都改第二只，咁我听日定拣美丽传承喎，咁买唔买啊？唔系呢个系有迹可寻嘅，因为点解咧？方生咧曾经有一场马六只马跑咧，咁佢拣咗四只咧，跟住佢话中 Q 呢场中 Q 冇威水噶，唔使妒忌啊咁样。咁结果咧真系咧，佢拣嗰六，即系佢拣嗰四只马咧，系排喺3、4、5、6咁翻嚟咯。佢冇拣嗰两只系排1、2名。咁啊，有迹可寻嘅呢个系， 系 啊，唔系吹水嘅， 都系传奇 嘅，呢度系好犀利嘅。阿方生吓，六只马拣四只可以跑3、4、5、6噶吓，啊，咁啊嗱 ，Chipong Pan 咧，佢就讲咩咧？佢话中意咧星期日第8場1號动力爆发吓，咁呢只马咧外地跑过2場都系直路赛，上场咧有一点特别嘅地方就系最后100米咧转翻正脚跑。一出正脚加速咧，就过咗前边两只啦。佢好多人咧见到133磅，河梁马房唔系河梁马房咧，叻扣嚟噶系，即系乡土嗰啲友咧就话佢系阿叻马房嚟噶吓。因为逢亲河梁嗰啲马赢咗阿叻都会去影相嘅，咁咧就系唔会买嘅。话啲人就佢话不过1000直路咧系有路程专家，希望咧就再爆发多一次吓。祝你好运啊！第8場咧，我就冇心水啊！呢场咧，我就唔买啦啊！因为我都唔系场场买嘅吓、啊，但我头先讲嗰几场就买，你威骏区嗰啲啊，我都唔会买嘅啊！威骏区啊啊，咁 啊好啦，咁我哋咧就系、是。 听日咧就准时啊，一点钟咧就系赛马直击噶啦。喂，咁啊，即系不如讲埋咧呢一个嘅一定下个礼拜先讲，下个礼拜先讲啊呢个。 嗯嗯。 下个礼拜先讲啊。咁啊，我哋今集咧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咁我哋咧就系、是、下个礼拜，喂，即系咧呢个公投咧，我哋要设个门槛先啦。今次我哋即系基本上系。极低门槛喎，低空掠波喎。不你讲下，你想系要几个门槛系几多先至做啊？早早户 平时之前系千二噶嘛？ 系。 而家系咪咩问题？好似少咗啲。 系、哎、政治打压噶啦，屌你赖政治打压啦，啱啊。 系政治打压，系因为政治打压。 政治打 压 噶啦， 低低少少啦。 吓， 一千啊！ 一千嘛，你冇一千唔做门槛，扑街啦！一阵啲人唔好投票，一学咗你个招啊！屌你， 投弃权都冇计喎。 唔系啊，弃权冇投啊，唔投杯葛你。屌你学你嗰次啫嘛，你拖烂个长毛条僆咪咁咯。一阵啲仇家喺个门口嗰度叫，益友唔好投票，全部唔投， 全部唔俾 like。全部头嬲嬲 吓，唔系全部唔俾拉，饿死神区，饿死咗咗乌，唔俾拉，系 即系俾嬲都照开过一次。 唔系俾嬲咧，因为你因为拉，如果拉多过嬲咧，咁都会照开，乜咩叫公投啫？ 系 咩叫公投啫？ 咁 屌真系，咁但系咧，如果咧啲仇家企喺门口嗰度话唔好投票，咁学我学你啊，大佬。咁啊，屙卵啦吓！哎，喂，系啊，喂，你有啲益友提我哋讲埋阿郭少杰咧，我哋唔得留一恭喜佢啊！喂，呢、這、一个咧好笑啊，郭少杰呢单嘢，喂，讲埋先呢个要，即系争留咗我写一本簿嗰度，喺第二页唔记得讲，就系咩咧？郭少杰啊，唔准保释啊！嗱，呢个咧就有个问题啦。你嗰班咩阿牛啊，嗰、那个咁嘅曾建成啊，咪帮佢筹咗唔知咩几多萬 yen 咁样嘅， 系 差唔多过百萬港纸噶嘛，好似系就筹咗个保释金，咁啲人嚟拒绝保释，咁咧就佢哋话咧就会向日本方面再次申请，咁如果好啦，再次申请通常唔得啦，咁如果多数都唔得，多数都拒绝你嗰个嘅保释申请嘅时候，喂，我想问啊，你嗰班嗰啲钱点啊？嗰啲钱点啊？俾翻人啊？退翻俾人啊？定系又落去呢个保钓基金嗰度饮食食啊？定系点啊？喂，好多次都系咁噶啦。你嗰、那个你叫咩？有一镬，佢嗰个嘅13+3啊，咪喺度筹钱打官司啊？喂，你用唔晒嘅啲钱系抗争基金。喂，你攞咗边度啊？有冇数噶？ 公开条数出嚟啊！ 喂，有冇数噶？喂，佢哋好多镬都系咁啦。李卓人嗰啲咩罢工嗰啲，筹咗落自己嗰个职工盟嗰度，屌你都俾人踢爆好多次啦。个户口诈加衣啊，俾第 仲有，仲有嗰啲咩楼下嗰啲释放嗰啲， 屌你系啊！你释放楼下，你又摆个箱出嚟，你系点噶？系咪俾楼下嗰啲钱系？ 佢话唔系嗰个事， 系佢有解释噶，佢唔系噶， 佢话唔系。 即系咁样，你要讲清讲楚啲钱系点样，同埋啊呢个长毛贼啊，嗱，有冇话我批评你啊？长毛贼，你成日咁样咧开街站咧摆个箱出去筹款咧，其实你有冇向呢一个嘅民政处申请啊？要申请嘅呢啲筹款系，但我见佢哋都好即兴，好似啱瞓醒咁落去地铁站嗰度， 落去诶，筹下钱， 开站筹钱咁啊？你有冇申请噶？要有牌噶， 如果唔系系人都得啦。 哇，大佬个个人人有功练啊！你知佢长毛都有，仲有啲基本粉丝噶嘛，都仲有钱。即系你睇下佢个筹款商都仲有钱噶嘛， 系多个热狗啲 吓。哦，佢系啊，筹期咧筹唔到10万，其他要借，咁好笑啦，要借，借钱梗要还。买俾钱中介，即系呢个提下曾建成啦，系咪？你叫曾建成咪叫刘备啊，大佬？ 借 1000万 yen 72万港币。 哦，1000万 yen 就犀利，喂犀利！嗰阵时超级间巴爹啊，100万 yen 就玩嗰个奖品，屌你啊！真 多十倍啊！ 多十倍啊！嗰阵时亚视嗰一级间巴爹都好笑啊，有呢一个陈志全， 陈志全啊，喂， 呢个谭 德 志 主持，谭德志全， 两条友嘅主持节目，又喺度玩鸠嗰啲嘉宾啊！即系叫做一级间巴爹，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啦？啊，呢好 old school 啲嗰阵时啊，兄啊啊啊，租租乌应该4岁到啦，做呢、這個、即系播呢个节目亚视。 我睇过， 你睇过你肯定当儿童节目咁睇啊，但要家长指引。你家长有冇指引你点样睇啊？ 我睇下睇下睇陈志全嗰啲啊。 睇陈志全啲咩啊？ 嗰啲咩咯？ 家长 风格咯， 家长指引嘅、哦、，OK 啊，真系啊，唔可以乱睇啊！嗱，咁啊，啲又会叫我做赛马直击咧，我唔做啦，因为点解咧？第一好 hush 噶，做赛马直击系做6个钟啊，做6个钟头啊要。第二咧，因为有阵时我有买嗰啲，我会有情绪咧，就会系 变咗放晒， 系就会又红海湾咁样，喂大佬好大声噶，系得，因为你有买嘛，咁同埋咧嗰个沿途走位嘅评述咧就冇贤仔咁客观噶啦，就会不停咁 focus 住我买咗嗰只落去，好肉紧啊，咁就即系无乜谓嘅呢啲叫做啊，但系你做个赛后检讨啊，咁都可以嘅啊，即系上次我哋试过一次。批评阿潘顿骑得好差好曳，咁啲益友都系觉得几新颖嘅吓，我哋可以试下做，但系做 live 咧就好辛苦啊，啊6场唔系6个钟、啊、10场、啊啊、可以做赛后评述，好啲拣啲具争议性嘅一啲赛事出嚟讲下吓、啊。好啊，咁我哋今集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下个礼拜咧就系、是、过咗公投咧就系、是、再见系咪啊？你定个门槛出先啦，你而家话实啦， 1000啊， 1000系嘛？ 系 唔好定咁高啦，800。 好啦，系900啊，900。 啊，唔好900啦，800啦，过年啊嘛，吓800啦，唉，真系咪你定低啲系嘛？你最好低开高收，唔系咧，咪好大镬嘅。屌你一阵你 Facebook 如果真系打压你，收捻埋你嘅铺唔俾人睇，你睇下留学生啊收歌都系咁啦，系咪啊？喂，佢专登整蛊你收埋你嘅铺唔俾人睇，咁你点啊？你 send 俾人嘅人头望鸠啊？ 即系嗰啲长辈图咁啊，整到 咁样唔得噶嘛？屌你过年前冇开咁咪啊？ 系咯，过年前 你差唔多过年噶啦，过年前最后一集噶啦，下个礼拜应该系系咪啊？ 是应该是。 都不是。还有一铺可以做就是年28。二号。是吧、 嗯、是吧是吧。 年28。不过那次又可能是即是没有主持。 是突发事情。突发事。 有的要吃饭啊这样那样啊那么 啊到时再决定啦，总之就没定那么高啦，哎真的。 是 888。 888好啦，仲888越提越高。4条8啦，不如分。可以接埋佢㗎啦，唉真係。咁就 100 啦，唉真係。冇搞咁多啊，哼哼真係。真係接埋。 真係接埋咁做。 好啊，咁我哋呢就係、是、喂，仆街！今日唔记得接电话，原来系， 系下次接啦， 下次啊，下次啊，又唔好意思啊，好啊，咁我哋系唔系我接一个嘅都有吓， 系有， 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喂，猛哥， 系欢乐今宵再会。各位益友晚安，多谢大家收听，拜拜， 拜拜， 记得投票下个礼拜。 好，拜拜各位，有， 拜拜。